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会议。拜登在会面前表示将会同约翰逊谈论美英贸易协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政府可能考虑加入美墨加贸易协定，而并非单方面同美国达成协议。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8点，跌18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43点，跌1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3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欧元对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67美元，卖出1,777.2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送给我香港，不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系我屋企。 将香港抵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9点，港台电视31。 跪奶花 赵青龙， 紧紧的拥抱你，只为紧紧的摔低你。 上拍在日本不单止是一种运动，更加是一种近乎宗教的行为，同时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上拍手的真实生活你又知几多？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上拍的世界，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2022年9月，小一入学的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在今年9月20日至27日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并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的特别安排。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游歌解结， 你不解这个心结，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 Jason 今次整张专辑的概念和歌词都是出自填词人陈永谦的，而对方就将 Jason 对太太的爱护和安慰化成歌曲，让彼此对曾经流产的自责和失望不再成为心结。 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哭着这段话。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Lai。上晚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陈柏宇《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 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李大姐早晨，马大哥早晨，小弟梁继章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 早晨啊，梁小弟，仲中秋节，今日中秋节翌日咯。 我呢啲好好嘅说话咧，讲一年都唔厌嘅。系啦，即系咁 啦。咁就追月啦。 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系啊，今朝早咧，我起咗身啦，哇！发觉咧，原来个月亮系好圆噶，就算系朝头早都光到不得之了啊。系啊，咁所以咧就是、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系一个追月快乐啦。 公众假期啦，吓阿、yeah! 马大哥，马大哥同大家打个招呼啊，马大哥。 系咯， 我响度，我系追月强。 嗯 ，OK， 好。 好。 仲有咩追啊你？ 冇嘢追。 OK， 好。追啊追 吓， 追翻啲时间。公众假期，希望大家咧，如果你咁啱又咁早起身咧、嗯，一路陪住我哋放假吓， 可以 开开心心嘅。 Yeah！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5%，非常正嘅天气啊，唔系好似琴日。哇！琴日晏昼真系啊，倒水咁啊！ 诶、欸，你今日翻工嘅话，即系你冇中啊？ 错啦错啦错啦！我当你未 check， 我未 check 我六合彩，但系咧，我嘅态度就系、是、有呼吸一日就要工作一天。 系啦，有呼吸一日就要搏，可能有机会有一日嘅话，会有呢个幻在咩？ 梗系咧，梦想永远在，只要有呼吸。 你嘅人咧要工作咧先至有嗰种嘅动力。咁今朝早啊，你我哋喺港台 canteen 啊，先同嗰个煮嘢食阿华即系讲啊，或者话。我你咁快嘅，每一次咧，勤啲坐满人，你好快煮满晒，系啦，做嘢梗系要交代到嘛，爽手啲啊嘛，老细叫你翻嚟做唔到，你立下立下咩？ 交代俾老细啊嘛， 好叻噶吓。嗱，咁其实咧就唔系话鼓励大家去赌博，不过咧咁啱城中有啲嘅要做诶盛事啦，琴日咩中秋节金多宝咁啊，类似咁啦， 系要嘅， 全城轰动咯。 所有嘅朋友咧，其实基本上琴日咧都喺度喺呢个我哋啲 group 啦，喺度讲嘅就喂夹唔夹夹唔夹夹唔夹，咁大家就喺度夹嘅就话冇嘅，希望可以攞个luck啫， 攞个luck吓，咁啊，亦都要讲翻啦，工作先系最重要嘅。 当然啦， 呢一样嘢咧，纯粹即系玩下，当参与个游戏咁啦。但我参与唔到，因为咧，我本来有个电话嗰啲嘅投注户口咧，干咗好耐啦，因为我好耐冇买啦。 系， 因为其实嗰啲而家嗰啲系啊，因为你入钱噶嘛，好似八达通咁样，你要入钱噶嘛。 哦， 系啦，咁我冇入钱，得翻九蚊，啱啱买唔到一张机。九蚊 几多可以买噶？ 十蚊 哦，你赚一蚊啊？ 系啦， 你咁 就 系 好似去到个井口爬到上去望到少少辣跌翻落去咁样样， 或者嗰啖嘢就嚟喂到落口，你食唔到 咧？就我就后来咧就查啦，啊，我去边度有咧？咁查都有商场有啦，咁好少 系查，好少 系啊！你唔会知边你知唔知你嗰区边度有买得六合彩嘅地方？ 唔知噶， 咁咪系咯，因为呢个地方你唔会成日去噶嘛。 因为你自己已经有个 app 啦嘛， 系都系啦，但系因为我已经好耐冇参与呢个游戏， 唔会 突然之间好想试下参与下，即系咁啫。我哋又唔会分身，我哋永远觉得努力先系最重要。 系 咪先？系啦， 睇同咩人讲啦。 同咩人唔好讲呢啲嘢。 咁你可以同我讲。 同嗰啲唔系人，咪唔好讲呢啲嘢咯。 咁咧，我就经过千辛万苦啦，嗰啲我唔讲啦吓，即系又入错咗一个好窄嘅停车场，几乎虾嘢，我唔讲。 唔系讲啊，点解唔讲啫？吓，小强都好中意讲呢啲嘢噶。 呢嗰啲唔关事。 但我冇讲过停车场， 嗰啲唔关事啊嘛。 系啊，即系搭几号巴士啊嗰啲。 巴士佬叫咩名啊？有几多仔？今朝几多点开工？冇食饭啊，或者食饭有咩餸啊？ 同埋上个礼拜病咗。 好啦，咁千辛万苦去到啦，去到啦，一入去嗰个投注站，嗰个系一个大投注站，都我觉得都几大嘅。 系 哇，你知唔知我谂起咩人？谂起呢个老鼠乐园啊。 系 老鼠乐园，如果你喺假期，你试下去啊。 我冇去过， 一个游戏咧， 插针都唔入。 嗰条龙咧系排。看不到龙尾的， 哇！ 最高峰 走啦， 最高峰玩一个游戏要三个钟排队排三个钟。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 ，Michael， 我唔系好明咧，但系点解大家咧就系、是、你总会有好多人佢哋愿意咁样，你先至可以排到三个钟噶？ 系啊， 系嘛？咁其实系我哋有问题啊，定系排队嗰啲朋友系正常咧？ 一般家长又好或者情侣又好，千辛万苦买咗入场券， 系 而家几多钱我都唔知啦。 啊， 入咗去啦，洗湿咗个头啦，正所谓， 所以就冲埋个身啦，系咪？ 你唔排啊？个个游戏都系咁，你唔玩啊？系咪先？唔好话玩游戏啦，你行入去嗰啲买个热狗食，又系咁，入去排满堆，你又唔食啊？ 厕所又排， 系咯，咁 我咪就咁嘅意思咯。咁你点解要喺嗰个时候去咧？ 但系有时为啲小朋友啊嘛，小朋友兴高采烈去到。你唔排， 我又有問過佢哋個情況，話點解會係咁咧？往往嘅就係越多人，你就越往嗰度衝埋去。佢就話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我哋係嗰陣時候先至放假。係 啊，所以呢個絕對明白。 我哋都唔係想噶。 咁我入去嗰個投注站，見到哇，玩遊戲啊，排咁多嘅，即係嗱，佢有幾個 counter， 佢有幾個 counter 啦。但每個 counter 嘅人龍尾喺邊咧？你根本分唔到。因為成個投注站。乜净企到密啊！你净净 你我影张相俾我 转入去都转唔到啊！咁当时我就谂啦，哎呀，我千辛万苦想参与个游戏，上天可能叫我悭翻嗰十皮， 其实 可能佢话，诶，小张张你都系唔中噶啦，翻屋企啦咁样。 你由泊车开始你已经唔顺利啦， 系 咪？其实佢想叫你嘅就 系 算罢啦，吓， 咁我就 努力 尽最后嘅努力啦。人都应该咁嘅，即系去到呢个比较困难嘅境况咧，尽最后嘅努力， 唔放弃。 我就问一个哥哥啦，着住嗰啲制服嗰啲，我话有冇啲快啲嘅方法咧？我只系要增值啫，因为其实我都唔系谂住去买，我系谂住入翻啲钱落去我嗰个电话。户口啦，咁样 即系增值一蚊，咁你系谂住咁啊？ 又俾人闹啦，一蚊你就走啦。 我入一蚊落去， 系 我只需要买一条飞， 系啦，一条 参与下啫， 十蚊。 我哋觉得努力工作先系最好嘅，系啦。 咁我唔使重复啦， 咁要兜啊嘛，唔系费事啦，系咪先？ 一阵间又话人哋嗬， 系啊， 支持你赌 波，系咪？当玩下啫，参与，香港人嚟噶嘛，我哋又参与下啦。好啦，咁跟住嗰个哥哥就话：你有冇手机 app 咗？绝对有，嗱，你打开你嘅手机 app 啦，咁样 一打开咧，咁就即系嗰个叫做投注嘅 app 咧，有一个二维码嘅，大家知咩叫二维码啦？就豆腐印咁样啦。呢个豆腐印，佢唔系讲豆腐印，呢个二维码，你见唔见到个 counter？我见到有个职员趴咗度瞓觉，我讲笑，我讲笑就，佢 冇人排队， 系冇人，零啊，冇人。嗰个户口你一埋去，一怼你个二维码，嘟。俾錢就得， 哇！點解咁簡單嘅嘢，其他打蛇餅嗰啲朋友唔知道？ 我就問啦，點解其他人，佢哋唔會嘅咧？佢哋冚唪唥中意排隊嘅，佢哋唔會，即係我諗。 可能佢哋想參與係嘛？ 我就心諗，我頭先咪後咧，我都同兩位拍檔講，點解唔教嗰啲喺度等嗰啲人？ 係啊， 你哋大家有冇手機？一齊拎起。其实而家边个冇手机啊？讲真，系咪？就算 apps 呢样嘢都好普通啫嘛，系咪？唔会仲有一个叫马小强嘛？咩叫 app 啊，老细？ 对唔住，我想问多一句，系咪话即时等于你有呢一个咁样嘅 app 吓，即系 app 啦，你就已经可以喺嗰度咧，就系可以增值，唔系话净系喺嗰度增完值之后嘅话，你仲要去买嘅，即系可以喺嗰个 app 增咗值， 走晒 增咗值，你个 apps 里边咪有钱咯？ 有增到 嘅 钱，你就已经可以买啦。 你随时你去紧厕所又得，食紧饭又得， 好方便喎、啊。 系啦，总之你个手机收到 WiFi 或者你本身有数据，你就可以买到咯。 哦，咁咪系咯？ 点解要排咁耐咧？我睇琴日嗰条龙冇三个钟，你都排唔到埋去。 嗯， 系啦。 咁我估，因为我都试过去现场买六合彩嘅，我会拣，譬如话八号 counter， 我会拣八号。系咪有啲人專登？ 哦，有高人指點你 啊 嘛！ 但係老闆啊，而家唔係講幾多號 counter， 而家係話個個 counter， 所以就係話啲人話死都要排嗰個 counter 咯。 唔關事啊！琴日個個 counter 都排到臨臨臨啊！ 唔係你講嘅嗰個情況， 死都唔去第二個 counter。 你講嘅嗰個情況嘅話，就即是話有一至到十個 counter， 你淨係見到八號 counter 好多人排。系嘛？ 你系咪 咁样？就系你讲嘅嗰个情况咯。但系琴日阿 Michael 讲嘅系一至到十号系，你而家都唔明白。 乱晒窿，乱晒乱晒啊！啲龙直胡乱地排晒。 净系想拣、 你根本想，你想揾个龙尾，你又揾唔到。 唔系，我都明白啊！小强讲过啲乜嘢嘅，因为永远有呢啲咁样嘅金乜乜咧，咁就会问一啲就系曾经话声称自己成日不断咁样好运嘅人，就会去俾少少贴士嘅。 有啲某一个投资站仲好似。 Exactly。 只有话喂，有人呢买中喎，咁就大家走晒啊嘛，唔关事。 甚至乎系直头有一啲嘅就系以往嘅业绩就系咁边一个咧，系咪？啲人就会专登去到好远都 嗰啲去 到 迷信 噶 啦，我觉得已经 直头系啦。 我觉得呢啲去到 直头系啦。咁但系呢啲咁嘅嘢，你话所谓叫做系买一个luck嘅，咁其实真系同迷信冇乜分别 嘅 啫。 咁又 系， 你都可以咁讲嘅。 你就信仔就有噶咯。 系咁，所以我就琴日就用咗一个比较快嘅方法，同埋嗰个叫电子钱包啊，电子钱包嘅方法。咁佢话你有冇电子钱包啊？咁样就 系 咁嘟咯。咁所以如果大家将来吓，如果你仲有呢一个嘅机会去到，咁啊，真系唔好受呢啲苦啊！呢苦其实不必要受。其实同埋而 家 疫情都未完全可以话放心。咁、你企到咁满咁多人，又话人同人有嗰啲咩社交距离 啊？冇啦， 边有啫？乜嘢距离都冇。 friend 啦，琴日大家都 系啊，背贴背咁样企到成个投注站满晒。咁咯， 但系有冇人投诉？但系有冇人觉得唔开心啊？定系其实大家会觉得哇，好似睇演唱会咁样。 好开心，我已经冇留意人哋嘅反应啦。总之觉得大家系即系好辛苦咯。你见到佢嗰啲表情，个个都系皱晒眉头啊，左望到眉啊，即系嗰啲咧，咁一系又热啊，咁样样眼就窿窿。你知道开只冷气企满咁多人咧，你都唔会特别觉得有冷气。 系啊， 系啊，你谂到个图画， 我谂。 所以其实如果最后佢冇人教我咩电子钱包，我走噶啦，我唔会，我唔会噶啦，系啊，我下次先玩噶啦，咁啊， 下次等几时啊？ 我谂我同你都系差唔多，唔系好忍受得排，即系嗱，我系会排队嘅，我唔会打尖，但系咧，我宁愿会唔玩咯，即系我试过有一次去年宵啊，又系，哇，你知年宵嗰啲虚陷法， 梗系啦， 入到去咧， 好似唔使钱， 系逼咗一阵，诶，走啦，走啦，走啦，吓、我朋友话咁快走，我话。点行啫？年宵最癫嘅时候咧，你想睇个档口咧，你行唔到埋去。好啦，最后可能用咗十五分钟逼咗埋去。睇完之后你想走，你系走唔到噶。你有冇试过？ 其实我自己本身系一个同你一样咧，好心急嘅人嚟嘅。如果你话咧要排队啊，或者要等咧，我基本上我系会走嘅。咁所以你话如果系咁嘅情况，今朝早同你讨论嘅时候，我谂如果我觉得我揸架车去摆低架车去买嘅嗰个途中已经系咁不幸咧， 入咗一个好窄嘅停车场， 我系唔会做。我会觉得唔系个天，其实想俾晒我，叫我就走啦。 系 未到你啊！ 咁讲我又谂，可能 个 天可能都话咗俾 我 听， 逼我自己嘅 此路不通。 系啦，就可以悭翻你之后都去到咗哇呢个地狱一样嘅投注站，你唔会见到啲咁嘅画面咯。其实佢一早已经讲俾你听噶啦，即系又要搞到哇嗰个停车场，我又唔知自己架车会唔会跨花咗。我几担心你今朝同我讲嘅时候，就系、是、入去停车场就跨花咗架车，到最后尾嘅时候仲要系又唔够钱买。其实佢已经不断咁话俾你听嘅就系 唔好买，唔好买，努力先系正轨，努力先 系啊， 系咪？ 好，收到晒啊！上天，我一对完之后，如果我中咗咧，我就会多谢你吓。 多谢，我啱啱俾咗你咯，你快啲睇下。 得闲先，得闲 先。我哋好叻啊！琴日我哋买嘅话犀利啊，全部都系夹粉嘅话，系冇一个钟。 恭喜恭喜恭喜！咁你可以继续努力工作。 当然啦。A long time ago, when I heard it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Radio Gaga was the name of that song. Now I'm back with the track and I feel so strong. 1996, the remake is done. First time ever since the story begun.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e music scene. Here is the voice of Queen. I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 My only friend through teenage nights. And everything I had to know, I heard. Listen to the radio. We watch the show. We watch the stars on video. Gaga 强哥嗰只叫 Radio Dirty 啦吓，咁啊下次你出去只歌叫 Radio Dirty。其实咧，除咗呢个落咗喺呢个全城盛事咧，呢个绝对都系啊。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淨係講呢個流感疫苗呢，我以前呢就大部分時間呢，即係每一年我都會打嘅，定時定候，因為我嗰時呢就好多嗰啲教小朋友嘅班啦，咁變咗呢就保障小朋友都保障自己，因為小朋友呢佢可能呢就打一次比較容易，佢未必識揞嘴，即係佢對住你老師又黑皮咁樣，咁所以我就連呢個 你保障自己， 係啦，保障自己。咁今次呢一個COVID-19我都打咗啦，咁樣其實咧，除咗第二針係真有少少唔舒服，即係接近類似發燒咧，第一針係完全冇事嘅，所以 我都 係放心放心嚇、並不是大家想象咧咁恐怖嘅。好，三十一度幾温，相對濕度74%啊。部分時間有陽光炎熱幾陣嘅，就要稍個局部推有雷暴啊。今日嚇，今朝咁好陽光又雷暴。保啊，咁所以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公众假期啊，星期三，我哋今日咧就仍然会有呢一个嘉宾时间啦，同埋宠物时间啦，等等。 对呀、 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下的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将即日首安排扩展到所有合资格人士。其中是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接种中心，朝早有零星市民领取即日首，部分是早前已经符合攞即日首的群组。其中有70岁以上长者话，陪同太太到场接种第二针，自己是顺便攞即日丑打针，只安排方便不适预约的长者。有到场的中一学生说，希望尽快接种一剂疫苗，参加十月底的学校陆运会，又指担心会有手臂痛等副作用，所以提早打针。九龙东医院联网药剂部近年引入多项智能系统，協助配藥和藥管理藥物庫存等，其中靈實醫院去年引入的自動配藥機可以自動分時段劑量，將所需藥物作獨立包裝。另外，由於靈實醫院的藥劑師並非24小時當值，院方引入智能藥櫃給護士在夜晚攞藥，以減少攞錯藥物的機會。澳洲近墨尔本发生六级地震，报道指有建筑物损毁，悉尼和阿德莱德部分地区都有民众感受到震感。总理莫里森说，地震在澳洲非常罕见，形容目前未有严重伤亡报告是好消息。地震震央位于墨尔本东北大约200公里的乡村小镇曼斯菲尔德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属浅层地震，其后发生一次四级的余震。在社交媒体的片段见到，墨尔本主要街道上有瓦砾，墨尔本北部地区的民众表示没有电力供应。路透社引述澳洲地球科学局表示，澳洲东岸发生地震是相对不寻常，今次地震所录得的强度比起1989年导致13人死亡的纽卡斯尔 5.6 级地震还要高。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7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令总感染人数突破29万人，另外再多6人死亡。韩联社报道，新增个案中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其中首都圈占超过77%，检测量在中秋假期减少，令个案相对过去每星期的星期二有所回落，但仍然忧虑假期人口流动量增加，令疫情在南韩进一步蔓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我是 Alex 李志刚。中秋节梗系陪住我最重要最重要嘅人，就系、是、我嘅家人啦、 啊。我系超 B 洪其俊啊！中秋节人月两团圆，梗系陪爱人啦、 啊。我系阿土啊，我就贪心啲，我又想陪家人，又想陪爱人、啊。 诶，但系有一种人，我哋一定要陪伴住佢噶， 就系、是、我哋广大嘅听众啦、 啊。听众就系我哋嘅 最重要的人。美电可康，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香港乒乓球女队教练李静为湾区民众送上中秋祝福， 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点35分港台电视3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係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星期三的早上三四一都企稳公众假期，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陪住你哋嘅。 冇错，假期都要做个快活人啊吓。 冇错，冇错。好，咁其实咧，快活咧有时来自亲情啦，或者即系家人对自己嘅关心啦，咁样样。我见到咧，即系近日咧喺网上有个咁样影片， 系 就见到咧喺国内咧有个老人家咧就某一个超级市场咧， 系 嗱超级市场好多咧就有啲叫活鱼啊出售嘅， 有 噶，即系嗰个 活鱼区， 香港而家都有噶， 都有噶，都有噶，系、哦、啊，有活鱼咧，亦都有啲人喺度劏鱼啊咁样。咁咧就见到佢喺个活鱼区嗰度咧，揸个好长嗰啲钓竿，喺度钓鱼，系啊，大家冇听错，点解会喺个超级市场喺度钓鱼咧？咁是大家就喺度企喺度望啦， 因为佢系老板， 唔系老板都满得闲啦， 因为佢 土豪 傻嘅。 咁后来咧就终于咧呢件事咧就曝光啦，咁啲人就访问佢啦。原来咧、那个朱小姐即系佢个女女啊，就话爸爸咧由以前开始到而家都系好中意钓鱼嘅，咁、以前成日咧会揸车咧同好朋友周围去钓鱼。咁但系人会年纪越嚟越大噶嘛，咁佢担心爸爸咧一个人咧就喺出边咧发生意外，但系又唔想佢冇咗呢一个兴趣，系啦，想佢继续进行钓鱼，点咧咁样样？啊，不如咁啦，佢就话咧，因为佢同呢个超市都熟嘅，知道下昼咧就唔系太多顾客，因为通常系咁噶嘛，上昼买一次餸，即系一般家庭啊，黄昏。买一次餸，放工之後買一次餸咁啦。晏晝可能兩三點咧就唔係太多人嘅，尤其是喺呢啲賣活魚嘅地方，就爸爸咧就嚟到呢度，咁咧超市你都可能收佢一唔知幾多收費啦，我唔知啦，就俾佢咧有個 corner， 就自己喺度嗱，呢、這個缸你嘅阿爸咁樣揈個揈條死落去。 钓咩？钓鱼啊！ 中意钓咩？ 钓咩鱼咯？ 你中意钓咩？ 有好多嘢喎，因为都有龙虾、啊。 你今日想 虾？ 你想钓咩啊？我今日想钓 钓 黄花有冇？黄花冇、啊。 红衫得唔得？好啊，我吊红衫啦。 其实冇乜所谓噶，你吊完之后你着咩啫？你中意你咪称咗佢买咗佢咯。 你想吊咩？吊咩？你想吊只鞋咪摆只鞋咯。 系啊，因 为 其实咧，如果大家有钓鱼嘅话，你都会知道噶。即系有时譬如可能你钓咗有啲，我见到有啲人掉翻落去噶。 细条嗰啲咯， 好多人， 好多人其实佢就系纯粹即系想勾佢上嚟嗰下。 我最嬲就系我钓几钓唔到，有一次喺钓鱼场。隔篱嗰个人钓完又平落，钓完平落，我心谂：哦，你系咪而家系咪喺度？ 你叫佢钓俾你啊嘛？ 咁我又唔中意，我又唔中意要人哋钓嗰啲啊！钓鱼就系要自己钓上嚟噶嘛，系咪先？ 你嗰啲系咪姜太公钓鱼啊？你嗰间嘢咪叫姜？ 钓脚佢都有，我点解钓咁耐都冇？又要方便啊！真系要，真系要技巧嘅。 有咩技巧？ 我点知啊？我识我钓到咯。 我就觉得冇技巧咯。有咩技巧？ 阿马主角，你觉得有冇技巧？ 有技巧。 点解佢？点解我隔篱嗰个钓友？其实相隔几尺， 你 不停钓到掉翻落去，我话你唔要啊？ 你系同一个塘啊？ 系啊， 大家都一样系掉落去啊嘛。 系啊， 你会唔会系啲鱼脷有问题啊？ 系啊，你用咩脷啊？ 重 定系虾仔啊？ 我唔会带埋你去嘅， 通常 都喺嗰度 买啊嘛，系啊， 佢都系啫嘛，都系嗰啲嘢。 勾识勾嗰条虫先得。 呢啲都叫技巧咯，我咪就系话有啲技巧，佢知我唔知咯，唔系点解佢钓到我钓？ 但系既然若果系咁嘅话，大家都俾咁多钱，佢钓咗咁多嘅话，点解你唔过去问下佢？点解佢会成日不断咁样有鱼上钓？但系我喺呢一度就真系姜太公咧， 我真系唔知道。 就愿者上钓咧， 我真系唔知 道。 系咪？系啦， 系啊，呢啲咁嘅位你又唔去走去问啦。琴日你走去买马嘅话，你又走。 我 就 觉 得你好 劲，我长大咗啦 嘛，而家你长大，好耐之前嘅事嚟噶， 好耐之前啦， 因为我都发觉咧系好得意嘅，你哋男人有啲嘢咧系永远打死都唔肯问嘅，就系问路啦。 我会问噶喎， 所以我就觉得系好奇怪，因为其实我同过好多个男朋友也好，或者系男性嘅朋友也好，永远咧喺你迷失 有男人嘅尊严，我唔系问噶，问啊真系我唔识攞。 你系咪就系个尊严系好咸同埋好大樽噶？ 男人嗰唔系一樽， 你问唔问噶？ 唔系一樽，系 好多樽 或者一个钵。 我都觉得你哋系。所以我哋成日都喺度听阿妈讲话口在路边啊嘛， 冇错。 但我将呢一样嘢同好多人分享，我哋就系话，当有事嘅时候咧，女人定话即系问下人啦，又或者就系究竟点行？不如你问下， 我而家唔会，我会问，我而家会问， 敬俾你啦。跟住咧，佢永远都唔使，我一定会揾到嘅。跟住有人答我嘅就系话冇噶，路只系一条嘅啫，你即系不断咁向前行，咁咧你总会去到你自己嘅目的地。到最后尾嘅时候，嗰只系失败咯， 系 啊， 我 唔 会，我 而家会问。死都唔肯问咯！ 生命嘅教训，我去阿小张张屋企第一次去，我真系迷失咗，我就真系走去问人啦，兜嚟兜向都冇办法去到佢嗰度，我就唯有问人。但最后 我叫佢哋唔好讲俾你听，我叫佢哋如果一个高高地，但其实千祈唔好话俾佢听。 面 好长嗰个，跟住打电话嗱，你仲唔嚟？你都冇话俾佢听。 咁 我嘅阴谋， 辛苦你， 阴谋嚟噶， 辛苦你，辛苦。 咁呢个女系咪好孝顺咧？ 好啊， 安排咗呢个钓鱼局俾佢，佢又惊佢。山卡拉釣魚跌咗落河，係嘛？咁而家最安全啦。不過就可能會感覺上 爸爸行動不便嘅係嘛？ 佢又冇講得咁細節，冇講得咁細節。係啦，佢純粹驚佢一個上年紀嘅啦，去到啲河邊啊，或者即係出去釣魚，你唔知佢去邊度釣嘛？最緊要就係你唔知佢去邊度釣。 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就係釣魚係咪就係呢啲咁嘅樂趣咧？樂趣嘅就係咧，你今次我可能係去呢一個碼頭，下一次嘅我可能去嗰啲山溪。咁同埋就係你 釣魚，釣魚人 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樣嘢咧，你話係咪真係孝順咧？係嘅，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爸爸 咁樣係 冇樂趣嘅， 絕對冇樂趣。 我就覺得呢一個咁嘅安排嘅話，就有啲即係無聊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爸爸都會想即係接受佢呢一份嘅孝心咁超级市场， 你讲得啱。我谂爸爸系接受，只系接受佢嗰份孝心。 好玩，我觉得完全唔好玩，因为其实而家大陆好多嗰啲鱼塘咧，都系已经系专门。 照计其实嗰啲都安全啫，有晒工作人员， 系啊，有晒凳啊，你钓完可以整即系。 我上次分享下，我上次去咧就大埔嚟嘅，咁嗰个咧就。要坐船出去嘅， 咁好玩。 你 book 咗之后，佢喺海中心， 啊、 海中心嘅一个鱼排。 哇，鱼排好玩 啊！ 我唔系帮佢宣传，我唔知佢叫咩名吓，我亦都唔知佢执咗未。我只系分享个旧友经验啫。咁嗰次我都唔记得点解嗰次我会 book 噶。啊，我女话想钓鱼，无啦啦有一假期，我想钓鱼啊。吓咁啊，咁啊试下搵下啦。咁我又唔知点搵到呢、這个。咁啊嗱，你企喺嗰个唔知咩码头。我嚟接你啦，我吓你嚟接我，系啊，我哋海中心，咁好啦，傻更更去到嗰个码头咁啊等啦，噗噗噗噗有个大飞，有个壮汉真系个大飞飞啊，系咪升两噶？系啊系啊，系咪钓鱼啊？系啊系啊，咁啊上船咯，上 江湖片， 系啊， 好 正啊！ 好似啲江湖。 上咗船之后，嗰啲咧抛啊抛啊，嗰啲船咧，即系正 啊 正 啊。 你感觉，你感觉其实有冇凳都冇分别，一个 pad 都冇掂，所以凳 几好啊！ 原来 呢啲好玩啊！呢啲 哇，我心谂话老婆，我谂我哋未钓鱼已经呕噶，大佬咁啊，一路蒲出嚟嗰个鱼排，即系总之成个鱼，但系唔细嘅，嗰个鱼排系好大嘅，好大嘅鱼排。咁 除咗你之外，仲有几多人啊？多唔多人？ 即系船冇得我哋三个咯。 哦，即系个船得你哋三个。咁你话点解隔篱嘅不断咁？嗰次系另外一次嚟噶。 嗱，鱼排有人啊嘛，你明唔明？ 哦， 即系船 有其他人， 即系船系得我哋三个。 明 但系上嗰个鱼排已经好多好大嘅，嗰个鱼排真系好大嘅。咁好多人钓紧鱼噶啦，已经围绕氹氹夸咁样样。 系。 咁你要去拣，即系刘老老入大官员。而家我应该做咩啊？去买买飞先啦，咁样有个入场券嘅，即系你几多钱啦？最低消费啦，要买要租嗰啲一排嗰啲鱼线啦，你知边啲啊？揸手啲鱼线啦， 冇 鱼 竿嘅， 冇鱼竿嘅，一排胶嗰啲系啦。咁另外就要买嗰啲叫鱼脷啦，咩虾仔啊、鱼仔啊嗰啲咁。 另计，佢唔包嘅。 好似我而家唔记得。 OK， 系啊，唔想俾 false information， 唔记得啦。 好， 咁总之咧就系自己揾个位咯，去钓咯。咁我就系隔篱嗰个阿叔钓几多又我钓极。 哦，同佢个位都有关噶， 系咯， 系啊，即系佢可能嗰啲位，如果你话听闻啊吓，如果你系想捉到嗰啲咁嘅鱼嘅话，你应该系有多石嘅地方。 哦， okay, 有多石嘅地方，不过如果你有多石嘅地方，我又有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好容易个鱼勾会勾呢啲石，咁你以为佢上钓，但其实你咪哇系咁扯咁扯咯，跟住咧就多咗都会断。 系啊，咁另外咧，佢中间有一个叫海鲜缸咧，即系摆咗好多不同种类嘅，就系、是、你钓唔到咧，但系你今日好想食，或者你想呃你老婆，你钓到咧，就喺呢度买啦，你明唔明？ 呢、這个就系水鱼区啦。 有嗰 即系其实个嗰间公司系钓你哋， 因为个尊严太大，你唔可以翻去同老婆讲话，我钓唔到， 我钓唔到，系啊， 你钓唔到。 喂，如果系其实 咁，所以 嗰 缸系俾你我嚟买走嘅。 系咁，嗰缸其实可唔可以都叫你哋钓啊？如果你就喺嗰个鱼排钓 唔 到嘅话， 阿女啊，不如你呢度 系啊，你钓一条咯。 啊，我真系讲主人，喂，阿先生唔好喺呢度钓嘅，咁样啊，唔好意思啊，细路仔钓唔到嘛，俾人玩啊，即系得，我 有冇得即食啊？即系有冇可以喺嗰度帮你哇，即系蒸埋啊咁样啊？ 我唔觉有咯，我唔觉有。 如果有得食， 我唔知仲有冇呢个鱼排，系啦。咁咯， 我見過有一啲咧就真係嘅，能夠有得食啦，同埋就可以俾你有呢個釣魚嘅樂趣啦。咁啊，講緊嘅就係有一啲日本嘅餐廳。咁其實你會覺得就係成件事嗰隻攬係又有啲機密嘅啫。去到入去裡面咧，其實基本上咧，佢就係啦，俾個魚排仔你啊，俾一啲嘅脷仔你啊，咁樣咧，佢就包埋嘅。咁啊，就係釣啲好細條嘅魚仔。你釣到嘅話咧，咁跟住咧，佢就即刻會有一個廚師喺側邊嗰度幫你炸埋。 但係好細條食唔 食 得㗎？ 聽聞佢有一隻叫竹客魚啊，定係啲乜嘢啊？係食細細條嘅啫。咁系连即系揸埋嘅时候咧，你可以搵嚟送走啦， okay, 以及咧就系连埋啲骨一齐。 万一钓唔到咧？ 唔会钓唔到， 哦系啊，咁 一定 钓 到啊， 系一定钓到嘅。唔系好贵嘅咋，佢就系会中意。你中唔中意食嗰啲细细条连 即 系 骨咁啊嘛？ 你炸其实有啲咩唔好食啊？ Okay. 我谂如果你将个小强斩碌咁，跟住咁去炸都会好食噶，系咪？ 未必、 啊，你而家咁样睇佢唔好味系咪？但我谂佢饮啲粉炸咗咁，应该都有个口味。 你搵你哋波鞋炸咗可能都好味嘅。 你试下波鞋。 OK， 好啦，翻嚟我哋有网上情啊，公众假期早晨早晨，听紧呢个风骚爆人。有小弟，我叫做梁小章。 大家好啊，我是假期蕊啊，希望大家假期快乐。 仲有史蛋强， 系啊，又或者系 Radio 妈妈，见到佢就妈妈声。 黎明哥哥重唱翻呢只。爱不完。 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谁令我绝望可言，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 你的注视，令我这一生都也醉不语。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阳光炎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稍离岸风势清劲，未来数天多云同埋风势较大。秋天毕竟嚟到我哋身边噶啦吓，31度气温，相对湿度74%。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黎明。网上情，错的时间不会遇上对的人。每一个情人相遇的人，出场的次序和时间，决定了他们的去留。如果你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刚刚想安定，刚刚想找一个伴，懂得珍惜的你，那能够走得很远的机会就很高。但如果你出现的时候，他仍然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好好奇，想玩下先，想认识多几个朋友先。咁就算你付出再多，你最好都冇用。老实讲，生命中有啲人喺你无论点样疯狂追求多年，默默对佢几好都好啦。但係可以好快咁样输俾一个佢识咗冇几耐，见面唔多就已经决定喺一起嘅人。点解？因为你个样唔系佢喜欢嘅样，你嘅性格唔系佢喜欢嘅性格，所以打动唔到佢嘅内心。有啲人就算你以为值得一生一世，于是好鍾意佢，对佢好负责，唔会喺小事情上面斤斤计较。但係假如佢仍然未决定安定落嚟，最终你对佢几好都系冇用。感情往往不尽如人意，冇办法完全计划好或者预料好嘅。正确对嘅出场顺序先扮演关键嘅角色。所以如果你换一个正确嘅时间遇上，结局先可以改写。 换句话讲，缘分真正嚟啦！你哋相遇嘅时间啱啱好，你哋就会成为彼此最重要嘅人，根本毫不费力。两个人合唔合，靠嘅首要条件系一个缘字，唔系话你第一个识佢，你就一定赢紧，因为啱嘅时机先可以爱得到，爱得深，爱得早。始终不及时间啱啱好。所以今日的你仍然等待住缘分，唔紧要。时间嚟到嘅时候，缘分嚟到嘅时候，自然你就会遇到佢。 有时遇上嘅时间就决定咗到底呢一个人系咪你身边最后嗰个呢咁样。咁呢一个呢都系我相信缘分啦。 但都讲唔准㗎喎。 嗯系啊。 有时你唔觉得嘅咩，你都有睇到有啲古仔。 冇定律 㗎。可能就去到咩八十几岁你先至搵到真爱㗎嘛。 咁都好过搵唔到啊。如果你真系八十几岁搵到真爱都好啊。是 不是，嗯，其实系咪应该系每一个都系你嘅真爱呢？ 嗯，应该你将而家身边嘅人当系真爱。咁你意思系咪咁样啊？ 嗯，系啊，即系如果你同得佢喺埋一齐，你应该系要当得佢系一个真爱咯。嗯， 嗰， 个 故事啊嘛，嗰，那个师傅叫阿徒弟仔去海滩揾支芦苇草嘛，要揾最靓个坡嘛，佢揾嚟揾嚟揾唔到，因为佢枝枝睇落都系好靓嘅。 冇错，即系等于好似我哋咧，你有冇试过执贝壳？ 嗯。 执贝壳，我又觉得成件事其实系好运动的。执 极都觉得呢块， 执我就呢个都唔好靓啫，系啊，都好似觉得佢好似有少少崩咗，不如再执过啦。其实， 但块都有啲，总有啲优点同缺 陷， 冇错呢，同人一样。 呢，這个就系人，人生啊， 系啦。同埋喺你身边嗰个咧，你通常睇唔到佢好处，但 系 见人哋嗰啲觉得哇，佢嗰个好好。 你讲紧马小强 系咪啊？ 系咪啊？即系我哋见睇唔到佢个好处系咪？ 睇到佢好， 我反转面俾你睇。 佢个好处就系张地毡。 好啊， 一个好踩嘅地址。 嗱，翻嚟今日星期三，所有客家婆。 Yes， 咁，今日咧，我哋好犀利啊，同大家要准备嘅咧就系你嘅身体片。 正， 有冇教过？ 上身定下身？ 冇教过。 全身。我唔会净系教下半身嘅。 小张张突击测验点讲啊？ 铁铁测验。 导致十三人死亡的纽卡斯尔 5.6 级地震还要高。美国总统拜登和澳洲总理莫里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是美英澳建立印太地区安全伙伴关系，澳洲终止向法国采购潜艇之后，拜登和莫里森首度会面，两人重新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兩人會前都沒有提到法國，拜登說美國沒有比澳洲更緊密和可靠的盟友，兩國都致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拜登說他和莫里森將在稍後在白宮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再度會面，將是四國領袖首次面對面舉行峰會。他說這個是一項歷史性會談，大家都非常期待。莫里森就强调，美澳超过百年的伙伴关系并不排外，亦向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开放，很多国家和美澳都抱有同样价值。白宫发言人表示，拜登预期很快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今次潜艇争议。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665点，跌17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37点，跌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4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9，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61美元，卖出1,778.1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啦，慢线由于有路面维修，需要暂时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就系、是、七咸道南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加连威路道慢线封闭。而较早前啦，何文田嘅培正道去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香港培正小学嘅 封路呢就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海底隧道西行方向东隧入口、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西贡公路大望仔路、西贡大望仔路祖和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喝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三十二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为你倾力播放。 十八廿二话当年，主持 Eldo 欧瑞强。 在1988年，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就发明了一个在暑期的大型 project、这个计划就叫做太阳计划，是人都识啦，每年暑假都来的嘛，每次都会有很劲的嘉宾去撑场，开幕闭幕诸如此类，但是88年呢，就是要找一位最劲最劲的国际级巨星去开幕，不是讲笑啊。当年1988年呢，佢係红遍全球嘅差唔多係顶级嘅大明星。究竟係边个呢？你估下。我哋呢初初就叫佢做超级太阳使者。啱晒啦。如果要宣传係唔好求其讲佢呢三个字嘅名字出嚟呀。应该你搵一个火山爆发式嘅宣传伎俩。等人估下嘛。好啦，咁大家呢众说纷纭。哎，大家度巧，究竟点样讲呢个神秘嘉宾呢，令到人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惊喜呢，咁样。咁如果我讲笑呢，我就专搞嘢嘅。不如提议咁啦，俾个灯谜大家猜啦，喺 radio 嗰度播出嚟。如果猜中就有奖啦，係咪可以同佢握手，可以同佢合照，几好啊。嗰、那个灯谜呢好简单，那个上款呢一个医学嘅名词嚟嘅。就係叫做便秘，两个字啫。便秘好像不是挺好听的、但是呢便秘就是估这个超级巨星的名字的灯谜上款来的。究竟的答案这三个字是哪个呢？大家一起猜一下，真是超级巨星来的。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暴立 is not okay， 想下雨不想落地生地，玩蜡烛啦啦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不要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阳光盼好日四围照，光一阵又不环保，要光光照地堂，欢乐中秋 you all like fun。 大家好，我是陈展鹏。怎样才是快活人？多啲分享，多啲祝福，活好每一天。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中快活人。 冇错啦，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三嘅早上公众假期啊， 做乜嘢？ 乜嘢啊？ 你有个头饰啊？ 你呢度有一块嘢黐在上面， 好正，好型啊！ 几靓、啊， 靓唔靓仔啊？靓仔 啊！个 胶袋黐咗上嚟啫， 系啊！ 我以为点咩嚟嘅？ 氹得你好开心啊！ 我以为你做乜嘢？ 32度气温，37度69%。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大家唔知道咧，你哋讲紧乜嘢啊？因为咧，客家婆头先咧，我就有一个 嗰啲咪罩嘅胶袋黐住喺个头度咁样，嗯，得唔得？你会开心唔开心？ 冰用 back 系咪？ 系啊，冰用 back 啊嘛。好，客家婆今日教嘅系。 系啦，点叫客家婆来嘅？听你点叫咧？共中加奇嘛。 共中加奇 啊！希望太迟嘅，你就叫佢加奇。 共中加奇，如果琴日落彩共中几好咧，咪一人分翻少少嘛。 系啊，争啲啦。 全香港一齐中几多共中加奇？ 如果你真系中咗嘅话，你会唔会分啲俾我哋噶？ 梗系会啦。 我觉得唔会。 多多少少都要分啦。 我都唔好意思攞你啲钱 啦。分啦， 我多谢晒。哦，原来你系咁嘅人嚟噶。 35蚊都要分啦。 好啦，咁啊，兼嘅客家婆咧，楼梯设计咧，降咧挑轻有一闪贴， 闪贴 系啦，有一闪贴要跳降到脚尖会， 脚尖会 啊，仲有啊，就系咧，我哋原来咧喺电台咧有一位嘅同事咧系精通客家话嘅， 咁犀利。 咁先喺呢一度嘅话咧，要同佢讲声唔好意思。佢话咧，哇，上次啊，你讲错嗰个名啊，我几哽耳啊。佢就话咧，张曼玉咧，我就讲咗只猪肉个肉，其实咧应该系撞蚊肉。又唔系撞蚊肉，肉咧就系食肉嘅肉。 但我分唔到你呢两个分别。 系啊， 你讲一次。 肉个肉就系肉，系啦，而肉类系啦，你买牛肉就系肉啦。 我觉得其实讲嘢即系语言方面咧，好多时咧高音啲同低音啲有啲唔同意见，即系唔同嘅 意思。 系啊，即系好难个音嚟噶嘛，系咪？即系如果我哋写出嚟，当然我哋会知啦。一个就系肉额个肉，一个咧就系肉类个肉。但系其实你读出嚟嘅系同音，咁佢就话我系听到我敲唔舒服，所以我一谂而讲浅错，喊咗撞蚊肉，唔系撞蚊肉，系啦。我哋就系咁多位同学，你从 撞蚊肉 撞。 蚊肉唔系撞蚊肉， 记住， 即系如果唔系，我就变咗佢就系张曼牛肉啦，咁样嘅，系啊，同阿撞蚊肉降上五后意思啊， 撞蚊肉 意 思啊，撞蚊肉， 撞蚊肉唔跌啦， 分分钟听翻重温啊，撞蚊屋，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要讲嘅咧就系一个身体篇啦，系啦，身体嘅就系由头去到脚趾尾，你有冇自己嘅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位特别喜欢噶？ 马小强大哥讲先， 你讲下先。 我中意我嘅小腹。 你嘅小腹喺边度啊？ 你嗰个仲叫小腹？ 系咯， 你嗰个 你应该系小腹同埋大腹喺埋一齐噶咯。 你嗰个巨腹啦， 系 嘛？唔系小腹啦， 你系 九小腹加埋都唔够你嗰个一巨腹啦，系咪先？ 小腹嘅好处咧就系话。我久唔久先见到佢嘅，我要拨开我个大腹先见到我小腹嘅。 即系你已经将佢分为两个部门， 两个部门啦，系啦，咁啦。 你要锻炼身体嘅，其实小腹系咪好难锻炼噶？ 梗系啦，梗系啦， 好难做。 我琴日先啊，嗰日先睇翻叶问有套戏咧，佢同一个打 boxing 嗰个人，即系剧情唔重要啦，但打 boxing 嗰个人咧。平时企喺度讲嘢都狗嚿肉噶，即系嗰个心，即系 个 唔系啊，即系嗰个收到好紧啊，嗰个叫做腹肌啊，一画一画，真系好似画出嚟咁。我想点练，定系佢拍到戏嘅时候，佢一路吸，因为你要缩紧嗰啲肉，佢先会咁样结成狗嚿咁六嚿噶嘛。 诶，两件事，如果你话真系要咁样嘅话，其实你知唔知系每一个人基本上都系咁噶？ 系，但系因为你嘅脂肪冚晒啦嘛， 就冚住佢咋。其实阿小强都有噶。 你知唔知讲咩？ 嗰九件嘢系啊，嗰九件嘢或者六件嘢系啊，其实大家都有噶。 我知，但系你要咁练咧，你要睇得晒嗰个纹理咧，系好难。 要零脂肪啦，以及我就系要收水。 收水。 同埋我怀疑系咪成日做 sit up 嘅咧？ 未必一定系噶。佢哋话其实咧，好多时候你要锻炼有某一个部位咧，你唔好以为我净系做死嗰个部位咧，其实系整体嘅。你一瘦咧，你自然系要全身瘦。你全身瘦咧，你先至会有嗰啲叫 definition 系会出翻嚟。 出翻嚟先至。阿小强哥，我教你个方法，你唔使做运动，搵支 sign pen 画六嚿嘢， 已经画咗， 画咗啦，一除衫六嚿嘅头， 因为遮住走。好啦，咁我哋嘅身体方面咧，佢又最中意佢自己嘅小腹啦。咁啊 ，Michael 咧， 我中意自己对眼。 灵魂之枪， 灵魂识 讲嘢噶， 系会识得飘飘。 今时今日，大家都戴住个口罩，眼睛可以讲嘢。 啊，呢个真系啊，打开眼睛说两话系咪？ 冇错， 边只眼啊你？ 但 系 你有冇发觉而家戴口罩有几样嘢咧？第一咧就系灵魂之枪啦，即系你会留意对方眼神啦。 系， 但系有时就话一除咗口罩，哎哟，原来呢个人个样咁噶。 系啊， 我仲以为佢靓仔添。 我啱啱想讲啊， 我仲以为佢靓女添。 女仔都系噶， 中伏咯，所谓。 即系原来你遮住咗个嘴咧，系靓好多噶。等于嗰阵时候我哋唔使戴口罩， 我自己都系吓。 但系你有冇谂过，就系嗰阵时候唔戴口罩，我哋系戴咗眼镜或者戴咗太阳眼镜，又系个个望上去都靓仔靓女噶。 系啊， 但 系 一除咗嘅话，可能佢斗鸡啊，好奇 時間或者係係 即是話其實我哋嘅五官咧，我諗我哋嘅眼睛個部分啦，同埋個嘴個部分咧都好重 要。 但係你知唔知道其實最重要係乜嘢？ 唔知。 其實係眉毛。 眉毛、啊。 你嘗試下嘅就係如果你話我要去認一個人。冇一條眉嘅話咧，原來嗰個人係完全 係 咁嘅， 係、 啊、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咧，就睇咗一個 documentary， 佢講緊嘅就係話，其實喺五官裡面，我哋大家都會覺得，可能你隻眼睛係就係可以認到一個人，嗯、或者你嘅嘴你可以認到一個人嘅嘴型，但係其實你只需要任何嘅人你拆咗嗰條眉毛嘅話咧，係、嗯、差唔多一樣嘅。 同埋咧，拆咗眉毛咧，原來好醜樣嘅， 好醜樣㗎， 你好唔慣㗎。係 啊，所以我哋都冇眉梁，係好驚㗎。你咪你要漂眉。 因為有啲女仔佢化妝嘅關係咧，佢剃咗啊，定係唔知點樣 方便。你畫一條你自己喜歡的形狀的， 但是他未化妝之前沒有眉毛呢， 我建議大家不要， 很害怕、啊、 因為有時候是生不回的， 好四谷怪談的， 所以呢有時候大家就算是那時候都很流行的，就是掹眉毛都是不好、啊嗯、因為那就是不得的，最好是什麼呢，是剃、 okay, 剃完之後覺得它會生回，那個毛囊仍然在 這裡、哦、 好，題外話的嘢講了很多啦。 好， 咁我哋嘅身體篇咧，今日咧有十個唔同嘅身體嘅部位，請你哋準備你哋嘅紙筆。 準備好啦。 係啦，準備好啦咩？ 準備好啦。 呢個係比較咧難啲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可能係一個字。 翻馬過嚟 喺我哋嘅廣東話裡面，但係從我哋客家話嚟講嘅話咧，就會係幾個字嘅 嚇。Okay, 例如 horse run。 係啦，例如我哋嘅頭，咁但係喺我客家係講條乸殼。 條。 我而家聽你講頭，我即刻想唔講。我記得， 因為我記得， 我記得 嗰陣時， 我記得呢句説話，我講親，講親我都流汗， 係啦， 我好驚人哋以為我講咗啲唔知乜嘢。 我哋講緊客家話、嗯、，OK，、嗯、好啦。另外嘅就係你頭先你最喜歡嘅就係你對眼係咪？ 冇錯， 眼喺廣東話咧就係眼啦。咁但係如果係客家話嚟講就係眼。 眼 得呢个眼， 眼头就系条乸壳，眼就 有冇啲冇咁粗鄙噶？ 好少。今日我就系专登要有。 点解一讲我唔系好明点解黑金话个头一个字变三个字嘅？ 系啊，所以我就要将大家要 upgrade。 咁如果嗰句说话叫做你个头壳，咁点讲啊？ 你有条乸壳咯？ 咩？ 就系条乸壳后胎。 前面嗰两系咩啊？ 就系你嘅。头好大， 哦、 就系、是、客家话全句就系有一只条乸壳后胎， 后胎、 哦、后胎。 嗯、好啦、嗯，第三个部位我哋去到嘅就系我哋五官多中嘅鼻啦。咁、 嗯、 我哋讲嘅咧就系 P 弓 ，P 弓啊 ，P 弓 ，P 咪 A 诶 P Q 个 P 咯，弓 P 弓， 知道知道 P 弓。 好啦，下一个咯噃就系、是、你个耳仔啦，我哋讲耳结。 哇！ 唔好再难啲， 梗系啦！你哋而家好叻噶啦嘛。P 共二结， 嗯， 好啦，嚟一个容易啲嘅膊头，好冇？ 好， 系啦。咁我哋讲膊头嘅话咧，其实咧客家话系好相似嘅，即系膊条， 膊 条。 咁即系第一个字差唔多一样啦。 系啦，嗯 ，OK， 好。 好啦，咁至于到背脊咯，我哋要喊咗背龙。 哇！ 背龙。 boy b o y 龙 得知 系啦，龙听唔到，好啦，手指啦，笑字 笑 字 得知道 系啦，好啦，呢一个咧就应该马小强要学噶啦吓，呢、這个就系个肚腩啦， 系 我哋就 系 讲肚皮 啊，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听 记得 嘅肚 系啦，如果你话嗰人大肚腩，你就会话胎肚皮。 嗯、 有一隻肚皮後胎啊， 肚皮 嚇，小強嘅肚皮後胎，咁、嗯、就係話佢嘅小強個肚腩好大。好啦，另外仲有膝頭哥， 嗯、 我哋就係講即係你嘅膝頭啦。咁啊，客家話就係切條哥。 哇！ 切 哇！ 你哋今日係咪滴汗咧？ 切條哥。 好啦，最後尾啦就係腳底啦，我哋講腳板。 腳 腳板即係腳板底。咁你就讲脚底、脚板、脚板， 板， 嗯哼， 板。 好，嗱，我重复一次咯噃，头就系条乸壳， 条乸壳， 眼咧就系眼， 眼，嗯、 鼻就系 P 共 ，P 共， 耳咧就系耳结， 耳结， 膊头就系膊条， 膊条。 我搵唔到个板字点写？ 我你仲喺度，仍然继续喺个板字。 唔好理佢啦， 系啦，有佢啦，佢个膊头啦，已经就嚟去到下身啦、 哦。背脊 背脊就系背龙， 背龙， 手指系笑 字， 笑字 系啦。咁啊，肚腩就系 肚 皮， 肚皮， 膝头系切条 哥。 脚板底系 脚板， 冇错。一阵间翻嚟，铁结拆音。 然崩溃，慌张的你我，跪也跪够了，要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守正，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脸，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需出微笑，容妆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段屈结。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答你。若你没有兴趣对别人说起，别怕被哪个看不起，心眼未解决，稍微回避，拉得紧，太难解碎来处理，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想着那心痛事件，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你也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可着。这世界最难解，仿佛不是结，彼此恩爱难分，经得起挫折。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星期三环节嘅客家婆来了，同埋提醒大家，啊、客家婆， 做咩？ 前啲用客家话讲嗰六个字啊，嗰、边你望后边啦，六个字。 哦，哭嘅天气报告。 哦，哭嘅 天气警告，警告，系啦， 警告， 警告，系啦，冇错。 哭嘅天气警告， 警告啊！ 知啊，知啊，知啊。冇啊！我觉得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酷热听气劲交啊，系啊你 见得好嘢啦，睇住架见得我系染到啲水啊 吓， 好 劲交啊！ 大家落嚟，我今日咧就讲呢个身体篇，头先咧教咗咧就系话由上身至到下半身嘅话咧都已经全身教晒啦。而家就系我哋嘅特技测验，有十条问题，请嗌一嗌你哋嘅名。 丁， 嚟你系 龙 ，OK 嚟啦，第一题。俗语话俾人搭乜嘢惨过死老豆， 丁 薄條， 薄條輕啱嘅意指咧就係俾人咧揾麻煩嘅意思啦，並唔係黑心啊！ 我又 冇 聽過呢個講法喎， 真係有，因為佢就係話咧，就係俾人打薄頭慘過死老頭， 冇聽過， 冇 聽過做。 第二題，乜嘢係靈魂之窗？ 叮叮，我先嘅， 係小 張 張，係硬嘅，冇錯，亦都係佢最中意嘅部位啊！第三題，上學之中喺面上乜嘢稱為面王，係掌管人嘅一生嘅 面王啊？ 面王面咧就係我哋嘅面上嘅上。啊个面啦， 浪 啊浪， 搏咗呢件事 咩？ 唔系我搏咗个机会先，跳乸壳 唔啱嘅，补答浪， 益杰 都错， 我嚟， 偏王披公系啱嘅，冇错。其实系掌管人嘅一生嘅财帛啊，就睇呢个 鼻 嘅、 哦， 就称为咧就系面王啦、嗯。好啦，第四题，有雀屎从天而降，不幸被跌咗落嚟，系浪。 条乸壳， 条乸壳系啱嘅，冇错。咁啊，叫做咧就系中头奖啦、嗯。第五题，阿发哥咧就系最中意做边度嘅按摩啊？啷 脚斑， 脚斑 唔系斑啊， 系脚斑，脚斑系啦，都俾分佢啦，冇错，就系、是、开心到笑呵呵啊吓。好啦，第六题，广东口语话诶、对别人所讲嘅说话总系忘记，啷 二结。 系啦，意结啦吓，就为之系母以性嘅吓。好啦，第七题，感到毛骨悚然，可以讲成感到边度发凉啊？ 叮 叮，小张张，背龙系啱嘅，即是话感到毛骨悚然，可以讲成嘅就系感到咧背脊发凉啦吓。第八题，马来西亚籍嘅歌手有一首歌叫做大乜乜啦。 杜柏， 杜柏系啱嘅，哇，非常之好啊、哦、个发音。第九题，男儿边度有黄金啊？阿德朗， 切条歌， 切条歌系好好啊吓、嗯。第十题， 最 尾个 笑字，学你嘅。 你点解唔会嗌埋咧？ 最尾嗰个笑字， 点解唔嗌埋咧？非常之好啊，所以今日嘅话 咧，一人一次咯， 系咯，咁咪好啦，打成平手啊吓。 好嘢， 好嘢， 好啦，咁啊。如果有先嗱，今日咧翻嚟咧仲有寵物時間啦。咁啊，李麗月提咗一個好得意嘅話題，就是、有啲人咧嗱、嗯，我唔會嘅，就喜歡咧幫啲狗仔，尤其是天氣凍咧，著鞋啊、著衫、鞋都有嘅，知唔知、嗯、狗仔鞋啊， 著 鞋、著鞋都有嘅。 外貿康哥喎，啊叫就一著鞋啊， 著鞋啊，係啊，狗仔鞋啊，咁咯。咁係咪唔好咧？咁樣我翻嚟同阿 Doctor Eric 傾傾偈，好唔好？ 好， 十一點半先咧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队嘅陈佩琪喺全运会田径项目女子二百米初赛跑出25秒71，排喺小组最后，无缘晋身复赛。陈佩琪赛后话唔太满意自己嘅表现，指自己嘅跌速問題明顯，證明耐力不夠，可能同21日隔離檢疫有關，仲未重拾狀態。但經教練指導和心理輔導之後，目前已經吸收調節方法，期望可以應用在明天的4x100米接力初賽。香港接力隊人選方面，潘恆慧早前表示因為腳傷，或較大機會由呂麗瑤替補。陈佩琪话：目前仲未有决定，要视乎潘恒慧今日嘅情况。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下嘅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将即日丑安排扩展到所有合资格人士。其中喺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嘅接种中心，朝早有零星市民领取即日丑，部分系早前已符合领取即日丑嘅群组。其中有70岁以上长者话，陪同太太到场接种第二针，自己系顺便攞即日丑打针，只安排方便唔识预约嘅长者。有到场的中一学生说，希望尽快接种一剂疫苗参加10月底的学校陆运会，又指担心会有手臂痛等副作用，所以提早打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说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 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今年再向发展中国家捐赠1亿剂疫苗。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习近平说，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兴建新的境外煤电项目。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政府。穆贾希德在喀布尔举行记者会，再公布临时政府一批人员名单，包括代理商务部长、代理公共卫生部长和多名代理副部长等人员，当中有多名少数民族人士。穆贾希德说，通过吸纳少数民族人士，塔利班致力确保临时政府具包容性。塔利班臨時政府中沒有婦女事務部，亦沒有女性出任部長。穆贾希德說，臨時政府需要時間解決與女性有關的教育和工作問題，政府首先要確保婦女和女童的安全。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偏東風，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石澳道近住歌连臣角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清理好啦，全线已经解封，咁就系石澳道啦，近住歌连臣角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全线解封。不过封路方面咧，喺九龙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啦，仍然系有路面维修，慢线封闭嘅，咁就系七咸道南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方向中环、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西贡大网仔路祖和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骚动音乐，骚动泳儿，惊击海。 成日讲我喺嗰个 music break 听到我前制啊嘛，咁跟住我又再同 Vicky 讲咧，佢可能写我呢啲歌嘅时候咧，都花咗好多奶力啦。佢成日话佢要闭关啊嘛，佢话我真系去前制啊，即系咁样，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苏东音乐，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包括月饼同花灯制作，以及独特嘅狮子艺术。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35，港台电视31。 作为一个物业管理员，原来要识呢一样嘢。 主要是樓宇結構咯。其實當初我就不知道這樣嘢學嚟做咩嘅。但是面對得最多就是那些水喉漏水問題啦。其實這個時候這個樓宇結構認識的話呢就會易啲答一啲客咯。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潔計劃全力支持展翅清潔超新星黃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點到五點三成群一起聽下屬於 Rainy 劉敏儀的展翅故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还有啊，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十一点三十九分嘅啦，酷热天气见交，系咪咁啊？ 酷热天气见交， 点解我六个字都唔啱嘅？ 六个字错三个字， 你咁叻，你讲啊！ 酷热天气见交， 好嘢，佢系真系几好嘅。 好 嘅， 好啦，今日光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酷热， 唔系啊，你系 赞佢赞多次啊， 唔使啦，得噶啦， 做人唔好咁样，系啦，我哋谦卑啲。好，呢个时间带嚟另外一环节。 好，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翻嚟我哋嘅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啦。因为我肯定系 Dr. Eric 喺度嘛，check check 先。Hello， 啊 ，is Dr. Eric there？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Dr. Eric， 今日你出唔出差噶？ 我就少少懒嘅，我公众假期唔翻工。 你点知 如果咁如果人哋啲狗猫病咁，点你唔可以咁噶？ 咁啊，喺香港有好多急症嘅诊所嘅。 但急症咧，我分享啲经验啊，好贵嘅。 人都系啦， 急症啊！一去嗰啲猫狗一睇急症咧，好贵，系咪啊？都听你哋。 我谂咁基本上唔系乜嘢都急症，记得有啲嘢系可以等嘅，所以你可以好清楚问你个急症服务。咁样就好明显有个例咧，就啲急症服务都系有少少个日客认为急症就急症啦。不过你其实可以直接问佢，我呢样嘢系咪今晚一定要睇？ 哦，okay、 听日有冇分别？咁就你可以客观睇下需唔需要睇咯。 你夜晚出唔出差㗎？你夜晚 好多年冇啦，即係我都要朝头早瞓。 你都几懒喎， 夜晚又唔出，假期又唔出， 赚够啦。 你同阿小强同学嚟嘅 ，Eric 啊，你晏昼。晏昼有冇面一面啊？又有 班嘅 lazy 班嗰 种， 荒谬班， 荒谬班。 我过去二十年都响度， 你过去二十年都系咁懒噶？ 唔系，我瞓一个钟头就 lunch time， 真系瞓啊？ 真系瞓噶？ 吓，你 lunch time 会瞓噶 ？lunch time 会瞓噶？ 有冇咁攰啊？做兽医， 你系咪直接行张床瞓啊？ 嗱，呢啲商業秘密唔可以話俾你聽。 呢唔係商業秘密。 有冇著睡衣啊？戴頂帽啊？ 我冇問。 我知佢瞓手術牀。 戴頂帽。 手術牀涼啊。 係。係啊。好，翻嚟我哋今日嘅 topic。係。Dr. Eric， 我想問下嗱，其實呢個話題咧，我本來就覺得，都好似冇咩好講，但係 Sarah 咧就提出咗，就狗仔甚至貓都有啦。不過狗仔好似我感覺上，狗仔就好似多啲嘅。 狗貓 就係嗰個扮靚，扮靚。 寵物美容加埋嘅就係佢哋著衫呢個問題，好嘛？不如先講咗著衫先啦。嗱，我哋見到咧就我啲朋友仔咧，好中意幫我啲狗仔咧就係著衮嘅，特別係新年扮到成隻 嗱，新年有少唔同嘅，因为有啲人咧，嗱，我唔可以话佢行径系唔啱，佢攞佢嚟斗利是啊， 冇错啦， 佢攞只狗嚟斗利是啊， 请 请啦， 真系噶， 赚唔少啊，你明嘛？赚翻件衫翻嚟， 你斗啲人嗰封利是，你都着翻件戏服 啦， 系咪先？你着翻你着翻狗仔嗰个毛衣咧，唔得嘅，系咪？毛衣啊，陈慧娴着嘅啫嘛，系咪？咩话？ 有个客人咧会带佢只龙猫嚟睇医生啦，咁啊新年咧佢就会揸个龙猫。揸住个挥春仔，又请请咁样两只手仔， 咁叻嘅咩？佢识揸挥春起身嘅咩？ 系啊系啊，佢嗰只好训练，真系好训练。 但龙猫又咁聪明嘅咩？ 龙猫好似啲松鼠咁样啊嘛， 龙猫训练动作做到噶，做到 做到噶龙猫。 咁抵佢赚你嗰封利是，咁你会唔会俾佢噶？ 俾。 跟住你一个单个开贵啲咯。 冇噶嘛，唔使。 但系扣翻。 本来800蚊开900蚊， 新年 流啊，系咪？好啦，咁我哋先讲一讲嘅就系着衫先啦。嗱，有两种嘅，有一种佢哋会觉得就话唔系，香港嘅冬天好冻噶，所以我一定要俾我只狗咧。着一啲衫咧，希望佢可以保暖。 香港冬天唔可以话唔挡，不过狗仔本身有佢嘅毛保 啊， 系咪啊？多啲 系啦，其实嗰啲毛咧唔止系冻 keep 冻保暖啦，同埋保可以保冷添噶。 嗯，咩意思？ 好似啲保温杯咁样系嘛？又保暖。 衫好得意嘅，佢啲毛其实系一个好高科技嘅衫嚟嘅，每一条毛都有。 你 会 唔 会 夸大件事有几高科技啊？九三咩九毛 ？Doctor Eric， 系你谂啊！如果我哋买嘅被嘅，其实最暖嗰啲系羽绒，最轻最 系啊， 最空气入边 系。 所以咧，反而你夹扁咗佢啲毛咧，佢就冇咗嗰啲保温功能噶。 但系咧，我想问咧，如果你咁嘅系嘅，即系佢能够有保温功能啦，但系热天系咪应该同佢铲走晒佢？ 唔系唔好嘅，即系睇下你咩品种性啦。 嗯， 但 系有一样 你嗰度几热添。 但系 Doctor Eric 有一样嘢咧，我想提大家，就喺好多屋企而家咧，一到热天咧，开咗个冷气好冻噶嘛。 喂，一只狗咯。 唔系啊，既然你开咗冷气咁冻，你又铲晒佢啲毛，佢就好惨啊！即系好似你 又要着衫，你意思系？ 系啊系啊，好暖啊！ 一般狗如果系喺冷气室内地方，唔需要剃毛嘅。 系啊，我就想问，既然你开得冷气。就唔好铲晒佢啲毛。如果咪好似你例如咁样，你铲完佢啲毛，又开冷气，又俾件衫佢着，咁咪其实好似好 成件事好复杂啊，搞到乱晒。 你系会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啊！你真系明啊！ 好似我记得，即系如果即系冬天，你又开晒暖气咁样嘥电咁样，我妈就成日去。要冻啊，咁着件衫咯。 阿妈一讲阿妈佢口窒，一讲阿妈坏话即刻口窒。 冇错，你谂住俾雷劈啊？不过而家有热天气警告，唔使担心。 今日 Melbourne 有地震六级地震 啊！ 系啊，哦系啊， 要向嗰度啲朋友问候 下，冇错冇错， 真系唔知嘅。咁即使嘅，究竟系应该系好定系唔好，定系应唔应该喺冬天嘅时候要俾佢着衫咧？其实系唔需要嘅， 着衫我个意见系咁样嘅。我好多年前就有啲执着话唔好着衫，其实咧影相 OK 嘅。 影相 一阵， 斗利是都 OK， 即系唔好长着。 系啦，不过唔好长着。有啲情况下系 OK 嘅，好明显。如果我就带只狗、大狗、细狗去出街，出面落晒雨咁样，着件雨褛。 其实落雨咧，拖拖我有时见到咧，嗱，我唔系针对工人姐姐啊，不过通常系工人姐姐带出街嘅。其实咧，佢自己揸把遮，即系狗又揼到咧湿晒。其实落雨不如唔好带咯，系咪咧？你会唔会？你会觉得宁愿唔好带佢出去咧？ 唔系嗰个情唔系咁嘅，就只狗可能出去要出去带小二便嘅。咁嗰个情况下，你唔知道个工人姐姐有冇翻屋企，同佢吹毛绳。咁啊，整湿只狗冇所谓嘅。你之后吹翻佢，因为如果你流嗰啲水湿住佢，噏住我只狗咧，如果唔记得，即系整湿咗冇冲咧，之后嗰日就大镬啦。 病 成屋臭物味， 咩啊？成乜臭？ 系啊，我只狗就变咗一个你。 点解只狗会变臭物啊？ 你只脚有冇臭啦？臭狐啦，可能你未。 只脚点会有臭狐啊？ 啲臭物味咯，真系嗰种味咯。 只脚汗啊，好臭。 有啲真菌会生长喺佢皮肤上面。 哦，你嗰只咪大狗嚟噶？ 系啊，只阿富汗嚟噶。 哦，仲要阿富汗啊？咁梗系啦。 所以你讲啲话，你而家今日个话题话。美容喎，哎呀，專業啊！你養個阿富汗你知噶啦，咁阿富汗有一個情況下要著衫嘅喎。 誒，點解啊？ 係阿富汗有啲特別嘅，因為佢耳仔咧係吊吊揈去到地下嘅，可以毛，如果靚嗰啲啦。 耳仔去到地下？ 係啊，咁啊佢基本上係 咁長嘅咩有？ 係啊係啊，佢哋啲毛咧去到腦咧就，佢啲毛好特別嘅，係唔甩嘅。 嗯， 好短 一路長嘅。哦， 係啦， 即 係 咁要剪咯。 咁我會踩到自己耳仔 噶，係 啊， 會嘅，所以你要保護，因為你唔其實如果你攞只狗去表演啊，成咧就其實你要靚咧就唔應該剪佢啲毛剪。 即系耳仔嘅，所以咧佢耳仔毛咧就要着件笠住个耳仔咁嘅 耳仔着衫。 系啊，佢个头要笠住，好似阿婶咁样咯。 得意喎！ 你唔可以咁讲，听紧有好多阿婶咧，佢就会话你 投诉你啊！ 你将我做只狗，攞嚟俾。 我意思系我中文唔好，我意思系 Audrey Hepburn， 好靓，即系黑眼镜咁样系啦。 你又侮辱咗我偶像啊！吓，安德烈夏平咁靓，你话佢似阿富汗？ 系咪即系戴个浴帽啊？你讲紧 系女 戴个浴帽咁样系嘛？冲凉咁样啊？ 知咁你话戴个浴帽咪得咯？系啊，又講安德烈夏咩？Audrey Hepburn 係安德烈夏平， 佢梗係天同地，一係咧就講到話係好似似嗰啲阿嬸，一係 喂，但係其實 講嘅天同地佢 阿富汗狗真係好少人養喎。香港其實係咪有冇咧？嗬， 有舊時有一隻嘅，佢叫阿花啦，咁啊有兩隻添啊。其實有人養嘅，但係比較難養嘅。 好啦，咁啊講到話即係寵物美容啦。咁啊，除咗頭先話講緊就係幫呢個狗仔咧要著衫啦。好啦，問到就係著鞋呢家嘢啦。 我見過。我真系见过有人穿鞋仔嘅，但系咧我感觉可能第一系出街污糟啦，地下佢觉得污糟啦，第二系佢觉得得意啦。但我亦都听人讲话唔系咁好嘅， 系啦，会唔会阻止佢哋即系可能系先啦，或者系发育啊咁样？ 间唔时有个医疗原因嘅，系啦，所以我有时就有啲狗咧，因为佢可能唔识即系成日扯啦，因为行狗性唔识，冇训练过啦，可以扯到脚趾冇晒，算 哇。 咩我唔系好明 白。即系个磨姜咁去啊。 系啦系啦。 只狗磨姜。 即系只狗唔行佢夹硬扯 佢 行。 咁唔系好多时只狗扯个人行。 哦。 所以就变咗佢就算。咁喺呢个情况下佢要保护只脚只狗又可能一定要出街大小二便你冇计啦。一般嚟讲系好明显冇需要啦。即系有几难返到屋企晾一晾只脚啫。所以就不过你话系咪好靴有乜嘢见仁见智啦。都冇嘢嘅，即系如果你只狗 is comfortable 嘅，我都冇咩意见嘅。 Okay. 好，另外一样嘢我想问咧，我见过有人咁做，但我个人觉得应该唔系咁好，同埋我都想问你专业意见。有啲人咧就譬如嗱，人类会染发啦，但系如果只狗佢将佢染咗，譬如我呢只狗系 白 色嘅，我想染咗佢做啡色咁样，或者再玩嘢染粉红色咁样，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其实系咪唔好噶？ 系啊，其实即系会伤啲毛嘅，其实。 同埋，因为佢会舐翻嘛，咪舐翻啲毒咯，因为嗰啲系啲 chemicals 嚟噶嘛。我听闻啊， 呢个反而我呢个应该唔系好大件事，因为嗰啲应该唔会甩嘅啲色。不过咧就好伤啦，你人染头发都伤啦。 系噶，对个头。 你有冇见过香港有主人系咁做啊？ 有嘅有啦，有啲美容店系特登做，即系专做呢啲嘅。 我见过有一个咧 ，Time Q 啦，佢本身咧有一只应该系比熊犬啊，系咪全只系白色噶？佢将佢染到咧，好似嗰只熊猫咁样拖出街咯，跟住人哈哈哈喺度笑喺度影相咯。 系咪唔系几好噶 ？Doctor， 咁其实我对于只猫只狗嗰个心态会唔会唔好嘅啫？点解无端端我又 咁多人笑我嘅？ 喺度笑我会唔会噶？ 呢个好难讲啦，不过你即系头先讲啲嘢就即系客观讲话痛毛，不过其实你问我都唔靓咯，个人谂法。你头先讲系咯，你都唔系好 beauty 啫咁样。 同埋咧，其实我哋头先话，因为行出去俾人笑或者咩，其实猫狗咧，佢哋知唔知自己靓定丑噶？其实你 例如剪咗个头之后， 你系一个兽医，你觉得佢哋其实佢哋有冇啲，譬如我哋剪完个头发咁样，哎呀唔靓啊，唔开心。狗同猫会唔会有啲心？ 好多时咧，有啲人话带咗去美容店翻嚟剪咗个头，古古怪怪只狗有啲。其实好多时系嗰个剪头发个过程制造啲焦虑，只狗就 剪头发个焦虑，佢只系唔中意你剪嗰啲毛啫，就唔系介意美丑。 唔系啊，系你带佢去个美容院嘅时候，交俾一啲陌生人系嘛？系嗰个过程佢唔开心啫。 系啦，同埋你讲美丑，美丑呢个好高尚嘅思维嚟噶， 人 高尚嘅 动物 feel 唔到， 系啦， 同埋咧，多多 Eric 嗱，如果你头先讲到表演啊、比赛呢啲咧，不过我都估到你一定话唔好噶啦，咁咧就有啲狗嘅品种咧系适宜短尾先至靓嘅，或者应该先达到个比赛嗰个叫做 标准 嘅，吓，咁所以有啲人咧就会将啲狗 B B 细个嘅时候咧就攞去剪尾啦，咁样系咪而家香港嘅兽医都唔会做呢啲手术，即系觉得唔 有香港兽医唔会做呢啲手术啦。加埋就香港如果你见到啲尾剪咗，全部都唔系兽医做噶啦。个宠物店咧就咁样嘅，佢就会攞啲 B B 啱啱即系细细只，仲系出世咗几日嗰种啦。咁就一日两日咁样啦，就摆喺张台 赛边。 唔系教大家吓，呢个纯粹讲一件事啫吓。 系啊系啊，所以就系有啲恐怖嘅，所以好衰。喺好多文明嘅国家，其实而家咁做系犯法的。 喂，但系咁样好矛盾啊！嗱，如果你嗰啲狗展啊啲比赛，你系指定系要短尾先至能够达到佢嘅审美标准。咁你又話唔人道就唔准大家做，咁即係大家都唔使參加啦，係咪？ 唔係，而家好啲㗎啦，而家有好多嗰啲國際嗰啲dog show 係冇咗呢個要求㗎啦。 嗯，咁样好啲 ，OK， 系啊， 系。 其实 dog show 我都唔知啦，吓，见仁见智 啦， 系啊，即系等于选美咁啫嘛， 系啦。 咁如果你咪就系嗰啲女仔，如果系， 不过 dog show 咧，阿 Eric 啊 ，dog show 咧做咗一样嘢，就系话有啲人就拎住佢赢咗之后，就系你睇下我只狗仔冠军噶，跟住就攞嚟可能 breed 啦，系啦，贵啲啦，又话系即系咩血统啊， 攞嗰啲咩奖啊， 攞个咩奖，咁咯。我唯一觉得就 系，我其实旧时咧，我自己只阿伴系出。个 dog show 嘅，我做个医生，我都想即系参与我哋个行业各方面嘅嘢啦。咁我嗰只阿富汗系赢过奖胜嘅，两个国家冠军添。 两个国系啊， 我认为有好多以我睇紧去到 dog show 嗰时睇人哋啲狗跑来跑去咧，有好多啲狗咧，譬如有啲金毛啊剩咧，系好明显跛嘅，所以好明显美容个标准咧，同健康嘅标准两样嘢嘅，所以。齋美容去揀係繁殖只狗係錯嘅，所以好多好嘅國際性嗰啲dog club 啦，即係俾人繁殖咁嘅 club， 其實嗰啲會有好多健康嘅標準添嘅。 嗯， 有好多健康標準， 即係要有醫生嘅證明話佢嘅髋關節 OK 先至可以係繁殖，先可以 register。 因為你見到參加狗展有好多佢都趌下趌下，即係靚就靚啦，但可能佢啲關節啊或者有其他。physically 嘅毛病系咪咁意思？ 系啦系啦，就唔应该唔应该赢，同埋唔靓嘅。其实你问我，不过即系好明显嗰啲 judge 唔系医生啦，所以佢当睇唔到咯。 嗯，即是话若果我 所以系啦，香港好多时系你只狗靓，我只狗靓，哦，好得意，好两只细只就去繁殖噶啦，即系冇谂遗传呢样嘢。所以大家如果系咯，要同只狗繁殖，谂一谂先啦，唔好烦啦。大把狗喺世界上，不过咧就如果要做嘅，就 make sure 佢哋系健康咯。 嗯，明白晒， 系 噶，都系噶嗬。有时好多时候我哋会为咗人中意嘅嗰个品种嘅话，其实你会知道嘅就系佢要繁殖到嗰啲狗嘅话咧，嚟紧系会有好多。嘅一啲健康嘅問題佢要面對，我覺得呢一樣嘢 短腳貓啦， 係啊， 短腳貓咧， 嗰啲唔應該存在。 係啊， 我唔記得叫咩名，總之咧只腳咧係短到咧係一個波仔咁嘅啫，咁佢點跳咧跳唔到噶啦， 跳唔到噶，係 啊， 佢就係中意你唔跳咯。 同埋嗰啲狗係嗰啲貓就嗰啲腳好多時候有問題，老啲會關節炎症。 唔好話短腳貓啦，折耳貓人哋都話有問題。 冇錯， 折耳貓因為近親繁殖，好多時都喺香港。 扁面嗰啲咧，啲狗仔或者係啲貓仔都係。 扁面嗰啲係啊，有啲扁面狗都其實我知道佢哋好得意，佢哋存在咗又存在個繼續個應該繼續存在，不過唔應該製造新嘅。因為有啲係隻隻都呼吸咗好嘅困難。 係啊，辛苦。 明白曬， 明白曬。 好。多謝 Eric 啊， 唔 該 曬， 拜拜。 好啦，快到十二点钟，介绍我哋嘉宾啦，小强哥哥。 嗱，因为咧我决意进军呢个乐坛，所以咧就揾咗啲专业人士过嚟分享下小朋友 音 乐知识、音乐吓，使唔使学乐理 等等啦，好唔好？留意住位家长吓，快到十二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 如飞往他的星云，能烧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众神在那边拥吻，如他要八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谁永远 学人做农夫，用知识装备自己，做个叻农夫。 丹麦嘅农夫继承嘅块田，必须要拥有一个农业嘅学位，费用咧系政府俾嘅，对于佢哋嘅农业非常重视。 环保双长大挑战，师生互斗高科技环保知识，齐齐增值自己老围。 香港人研发出一种环保胶袋，只要浸入80度嘅热水就可以完全融化，非常环保。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阿欧， 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跟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晨光财经第一线。 失败奶会讲一下步向成功的过程， 还有投资 O2O。 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冇错啦，紧接住晨光第一线咧，有风骚范人咧，我哋翻嚟咧会有最后一小时嘅节目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星期三今日咧有阳光酷热嘅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先咧12点新闻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啦。 报道指有建筑物损毁，悉尼同阿德莱德部分地区都有民众感受到震动。总理莫里森说地震在澳洲非常罕见，形容目前未有严重伤亡报告是好消息。地震震央位于墨尔本东北大约200公里的乡村小镇曼斯菲尔德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属浅层地震，其后发生一次4级的余震。在社交媒体的片段见到墨爾本主要街道上有瓦礫，墨爾本北部地區的民眾表示沒有電力供應。路透社引述澳洲地球科學局說，澳洲東岸發生地震是相對不尋常，今次地震所錄得的強度比起1989年導致13人死亡的紐卡斯爾 5.6 級地震還要高。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4点，跌1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60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42点，跌1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4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人民幣6.472，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7.62美元，賣出1778.13美元。 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咧，慢线有路面维修，需要暂时封闭嘅。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咧，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方向中环、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西贡大网仔路祖和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会喺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川流、潮汐、 林间、灌丛、 稻田、小巷， 由了无人烟嘅山川海岸。到居水马龙的繁华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适应不同栖息地， 他们之间怎样互动，我们又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二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今日咧我哋嘉宾咧非常之多啦，李丽蓉咁啊，除咗多多 Eric 之外咧，介绍我哋身边嘅两位朋友啦， 冇错， 都系由阿小强哥哥嚟啦，好嘛，小强哥哥嚟，亲善大使阿多多强你讲啦， 好啊，嗱。有一位咧就系、是、音乐世家嘅 Leo， 听讲咧佢 你好， 佢爸爸妈妈都系从事音乐嘅， 哇咁犀利， 好犀利啊！原来、啊、跟住佢隔篱嗰位咧，阿 Mandy， 嗯， 就系佢妈妈嘅学生， 嗯， 亦都系同时系 Leo 嘅太太， 一位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吓，从事音乐教育。 多谢吓， 18年 系啊，哇，从事音乐18年啊，好犀利。咁咧就多谢晒两位嘉宾先啦。咁首先讲讲咧，就香港嘅小朋友咧就好多好多兴趣去学嘅。咁啊，其中一样我觉得咧都几常有嘅就系钢琴啊、violin 啊、guitar 啊、flute 啊、鼓啊，好多啦。咁我都想问翻，譬如话阿 Leo 咧吓，一位琴行嘅负责人啦，其实而家香港嘅小朋友最常学嘅乐器咧有边几种啊？ 其实你所讲的几种咧，大部分都仲系呢几种。 嗯， 系啊。咁因为钢琴咧，如果小朋友嚟讲咧，就应该最容易上手咯。 嗯，系啊， 系啊，系啊， 小朋友 钢琴啊， 其实咧，我以前咧，嗱，我学钢琴咧，学几学唔识嘅，但我发觉电子琴咧，好似而啲系咪都有声啊？电子琴耳甩通啊，系咪都有声？ 都系噶，你坐落去都有声噶。 钢琴系啊，Mandy 系咪啊？钢琴你用嗰力度咧，有时你同唔同意先啊？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生咧，我以前即系当然唔系而家啦，即系以前啦，学电子琴好似易上手啲，其实系咪噶？如果你做老师嘅角度。 其實如果做老師的角度，你話電子琴係易上手啲，我電子琴咧係容易撳落去啲嘅、 嗯。 但係咧，其實你學落去咧，其實彈係一樣嘅、 嗯。 但反而你鋼琴咧嗰、那個力度咧個變化手感咧係豐富好多。 哦，係，咁啊係嘅，係冇錯冇錯。 係好啦，咁當然啦，就頭先我哋有講到啦，譬如阿 Leo 同埋咧就阿 Mandy 都有講到就係而家原來同我哋以前細細個嘅時候咧學嘅樂器，基本上都係唔會話有一個好大的分別。 但 係 會唔會有啲冷門啲嘅呢幾年走出嚟咧？因為我都聽過。 琴啊， 竖琴系其中一个，竖琴绝对系其中一个，甚至嗰啲吹口啊，即系嗰啲好大个嗰啲咧，嗰啲 trombone 啊、saxophone 嗰啲，因为而家好多咧变咗学一种乐器咧，成为好似考学校嘅一个叫筹码， 有分 或者系有分数，系咪啊？其实两位系咪？ 嗯， 其实是的，你某一些學校呢他會看你的小朋友你學那些樂器如果是冷門一點啦，有時有些學校呢他們譬如有些樂團啊成日他們需要這些的學生他們感覺上就會是啊覺得我是可以入到這間學校的、學校是需要我們這些的樂器的、 那是不是越冷門越有即是一個高分一點的感覺， 其實他不會說很肯定有一個比較分數你會很高分一點的、只不過你是一個冷門樂器的學生啦，咁佢可能冇咁多人嘅，佢就會特別需要你咯。好似例如有啲譬如我哋有啲同學仔學琵琶啊嗰啲，咁其實你呢啲係比較冷門啲啦，尤其是如果 琵琶係冷門啲， 係啦，係啊，你中樂本身唔係咁熱門嘅，咁而你譬如如果我係一間男校，我而有中樂團，咁我 需要一個 琵琶，係啦，但係係需要男仔嘅喎，咁可能其實唔係咁多男仔願意去做呢個樂器。咁佢咪你可能会间学校就会对你有兴趣多啲咯、 我同意啊，因为嗰日咧我睇咗我女儿跳芭蕾舞咧，成个芭蕾舞咧得一个定两个男仔，因为着嗰啲梯子嗰啲裤咧，可能唔系个个男仔。 佢哋有時好多時候都係一個等嚟嘅啫。 唔係啊，唔係咁多男仔願意學芭蕾舞。 係啦，我都想問一問即係音樂世界 Leo 啦。嗱，如果有一啲學生佢走入嚟嚇，佢又同我講，就同你講，就係話其實我都係想咧，就係高分啲或者我考嘅時候嘅話，嗰樣嘢會比較。但係我哋會覺得咧，學樂器係有天分之分嘅。其實你覺得有冇㗎？但係如果佢話嗰陣，我唔想學一啲咁普通嘅樂器，係因為我希望可以考試嘅時候我可以攞多啲分嘅咁，你會點樣將佢衡量中間嘅比重？即係緊要嘅係佢對呢一樣嘢有冇天分啦，定係如果佢話我堅持我一定要學一啲比較高分數嘅，即係可以即係考試嘅時候有用嘅一啲樂器嘅話，你會點睇咧？ 冇噶，咁通常我都同佢讲啊，天分咧其实都有好多小朋友系真系会对音乐系比较敏感啲嘅，吓、咁但系其实通常我哋同家长讲咧、最紧要系你要肯练咯。咁有啲家长同我讲话，我入到嚟呢个报名，我一定要去净系弹考试歌，净弹考试歌得噶啦，唔使弹其他歌噶啦。 即系乐宝咯，佢啲叫乐宝咯，系啊， 净系考试， 净系应付嗰样嘢咯。 你点睇？你会点样？你会点同佢讲？ 咁我同佢讲话，咁其实第一样嘢啊，你而家净系弹考试歌，咁个小朋友可能会好闷， 系啊， 会好辛苦。咁當然你話要堅持，你入到嚟話要堅持要做呢樣嘢，咁我哋都能夠做到嘅。 OK， 係 啊， 係啊，即係只能夠俾建議嘅啫。最後家長都係決定嗰樣嘢，因為佢個小朋友嚟啊嘛。咁同埋咧，我想問兩位咧，其實對於一啲譬如情緒有問題啊、挑挑扎啦，甚至嗰啲咩嚇OCD 啊，又或者係自閉症啊等等等等啦，一男子嘅嘢，其實佢哋學會唔會難教啲，或者你會唔會有啲咩特別方法教佢哋㗎？ 通常呢啲咧，我哋都有啲教開小朋友有心機啲，或者係有 方法啲嘅老師去到處理佢哋嘅，咁通常都係會反而花多啲時間同佢哋溝通多啲咯，了解多啲佢哋啊中意嘅興趣啊，中意嘅音樂啊，去引發性會多啲嘅。通常其實佢哋呢啲小朋友咧，都其實音樂係基本上冇乜小朋友會抗拒嘅，都係好中意嘅，係啦，好多時都會引導到佢哋係會比平時可能喺其他嘅表現上面都有一啲比較好嘅效果嘅。 啊，老師，兩位老師，我想問一下啦，以我咧而家呢個年紀啦，同你小朋友距離咁遠啦，我又真係想學樂器喎，你覺得咧有邊啲係即係我呢啲咁嘅音樂白痴會容易學啲嘅？容易掌握啲，同埋攞到个成功感。 我教你啊，吹水啊，你最叻嘅。 吹口哨就得。 如果去琴行， 无端端讲紧小朋友，佢话佢想学、啊。 琴行有个水， 口哨多口哨， 你学吹水啱咪？讲紧小朋友个，唔知系我想 學。你哋咁样喺度打击我，咁我想问下，如果你小朋友我过咗啦，几多岁开始好啲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又太细，有啲啊？咦，话呢个 系啊，呢个几多岁开始学好啲咧？ 其实如果学钢琴咧，就其实学音乐学几多岁学都 OK 嘅。咁、但系最即系最惨就系、是，如果学钢琴年纪大咗，只手咧其实就会硬咯。 真系有噶？ 会噶会噶，就算佢点样佢点样弹都好，其实睇得出嘅。如果佢迟学钢琴咧，嗰只手其实系好生硬嘅。所以学即系成日学钢琴最好就从细个开始。 细佬点啊 ，Mandy？ 其实正常咧 ，K2 开始四岁到啦，就可以学钢琴。 四五岁就， 但系四岁只手指仔好细，点样揽嗰啲？因为我见佢哋弹钢琴要揽噶嘛，即系一只手揿几个键噶嘛。 点揿到啊？我哋有啲譬如你有啲谱会特别放一啲细嘅小朋友，我哋小手谱咯，叫就咁系啊。咁佢哋唔需要揽到太远嘅，但系都系弹到一啲嘅歌仔出嚟。咁同埋其实我哋你弹钢琴，其实唔系只手摆死喺嗰个位置去弹嘅。其实我哋系可以喐动嘅，可以跳嚟跳去。其实大手同细手嗰个分别系唔系太大嘅、你技术上面系可以做得到嘅、 知唔知啊？小强，小手谱啊， 我知道。 你学嗰啲叫离晒谱啊！ 分开的爱人太好，竟有幸重遇到， 牵挂到提炼到， 比起爱情更高， 争执那时 纯属愤怒， 只懂得控诉。 这一刻机会又来到，这一刻只想你的好。当初讲再见，不再见，去到这一天，彼此竟爱上是前度的脸。终于都发现，感激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分手将我们交。 一再见，每倍觉新鲜，彼此都会变，但名字不变。看过战争片，投契一点，必经的思念，感激可再见，我们再不讲再见。 复合后更甜， 爱到不要脸。 好，跟住我哋继续我哋嘅倾偈。今日咧有琴行负责人喺呢度啦，同埋咧钢琴资深老师阿 Mandy， 系欢迎欢迎嘅吓。好啦，咁跟住咧就其实咧有冇啲咩乐器或者咩类型嘅音乐咧唔适合太细？头先我哋就弹钢琴就细啲啦，有冇啲咩乐器唔适合太细，反而要大翻啲先适合学嘅咧？阿 Mandy。 例如譬如管乐啦，因为管乐呢我哋係要吹嘅，係咪？咁譬如太小个小朋友，例如三四岁呀个小朋友，其实佢哋嗰个小口肌呀，佢哋嗰啲发育未係好， 但係就算口琴都唔得咩？如果口琴嗰啲係咪？ 嗰啲唔 係管乐。哦，係喎， 口琴唔属于嘅。哦，係喎。因为有时你管乐嗰啲呢，你要吹向佢个嘴呀。 好难。 吹嘴都可能我哋啲小朋友可能都要搞两三堂先可能发到个声音啊，找到一个正確嘅方法去到发响个乐器嘅声音。咁你譬如嘅太小嘅小朋友，可能你有时三岁嘅小朋友吹蜡烛都未必係好够力吹嘅。咁其实佢就係好难去做到呢件事啦。 OK。 咁所以管乐其实係真係需要大少少。 大到几多啊？ 其实六岁左右会比较适合啲。咁、当然你小朋友嘅发展每个人都唔同嘅。咁你嗰、那个小口肌嘅个人佢配合到，咁你咪可以早啲囉。咁、你唔得嘅你就可能有啲人就可能六岁都未得，要再迟啲嘅。 嗯，敲击呢我见而家都几兴啲人学打鼓喎。係呀，小朋友如果学打鼓又应该有冇年纪嘅即係嘅影响呢？ 呢、這個就反而冇乜啦，因為你其實你攞支棍去敲嗰個鼓，其實係小朋友係容易控制得到嘅，只不過佢係快慢啦，你個力度啦，咁、那個技巧嗰、那個技術上面嘅個深淺程度，但係你要佢係做一啲節奏出嚟係容易嘅，咁呢啲係反而係好細個小朋友做到。 但係我係諗喎，如果你個仔真係學打鼓咧，佢翻屋企想練咧，五年咧， 好嘈咯。 唔係啊，首先我你買唔到，你冇唔係個個屋企可以擺到套咁大。我以前我屋企隔離嗰個單位咧，咁、那個都大人嚟噶啦，即係都廿幾歲。佢天台咧有嗰個鼓房啊，我都聽到。你諗下， 隔聲又 係。係啊， 我哋細個嗰陣時，咪揾啲曲奇餅罐擺幾罐 啊， 打。 但係嗰玩啫嘛， 係 咪？ 我又想就係同阿 Leo 或者係阿 Mandy 都可以分享一下。而家咧，我哋見到咧有好多嘅小朋友，佢哋學樂器咧已經好叻噶啦，可以咧就係睇電腦。他們已經可以自學的了。剛才我們在咪後的話都跟兩位在分享的，就是我們以前學鋼琴是怎樣呢？是要山長水遠呢搭車去到那個鋼琴老師家裡才學到的。那其實你們兩位會覺得的就是說，即其實是自己自學，就是可能看一些社交平台去學，還是其實真真正正是要實體地去找一個老師一對一這樣去指導會比較好一 點？其實呢，如果吉他呢真的初初學的時候都可以上網自己去學嘅，係啊，咁當然佢撳個手指嗰個真係技巧上就真係其實面會好啲咯，有老師。但係鋼琴就真係其實如果上網學就比較難嘅。 點解 咧？譬如你好多佢著咗燈叫你去撳啊嗰啲掣啊，咁其實你即係其實你根本上係冇學過嘢，你係跟住啲掣嚟撳。 係啊， 即係你根本唔知點解要咁樣， 係唔知做乜嘢，你係彈到首歌出嚟咯。係 啊， 係啊， 即係只不過可能你係自己屋企啊，我玩咗呢首歌好多次，我識彈呢首歌啦，但其實你係冇呢個技巧，你轉咗第二首歌，其實佢就已經係唔識啦。咁其實佢就係冇學到嗰件事咯。係 啊，因為同你數埋拍子啊嘛，嗰個 app 同你數埋個拍子，連拍子都唔使數嘅。 你知我講邊啲啦？ 我知講邊啲。 知 你識咁嘅畫面， 我啲小朋友都好中意玩嘅，佢成日都喺度玩嘅。 做緊乜嘢？ 都喺度玩啦，純粹只係當玩啦。 我 delete 咗啦。 咁樣另外咧，其實好多家長或者會老師咧，都會建議小朋友參加啲比賽啦。咁但係我自己嘅小朋友都有參加，就唔係參加音樂比賽，反而參加朗誦多啲。但你經常面對嘅問題就係、輸咗就唔開心。参加就梗系输赢噶啦，咁样你会点睇啊？即系如果去参加啲音乐比赛啊等等嗰啲，你会点去同一啲输咗嘅或者去之前点样做个心理嘅调教啊？ 其實這個問題其實很好的，現在很多家長和小朋友都有這個問題的。其實我們都會跟老師甚至乎都會跟他們說其實是要教育家長和教育小朋友。我們其實是參加比賽呢，是為了小朋友去見識多一啦，同埋攞多啲經驗。你喺比賽個過程咧，其實小朋友佢係預備咗一首歌去比賽，咁而大家我哋可能同場嘅小朋友都係彈同一首歌嘅，你係好熟悉嗰首歌，然後你可以去欣賞到其他小朋友佢彈嗰首歌究竟彈得好唔好啊，或者有啲咩技巧上面佢有個唔同嘅演繹方法，佢可能個技巧上面點解呢個你做到我做唔到，我哋係去學習，係啦。除了你是去，當然你比賽是要盡力，我們去拿到達到這個目標，可以更加即有獎更加錦上添花啦。但我們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們在比賽過程中是去學習，去觀摩到其他人，也都學識去欣賞這樣咯。 兩位老師啊，即係我其實好虛心學習嘅，不過咧，我個人咧就真係完全冇拍子啊，乜都唔識嘅。咁係咪對我嚟講係即係音樂止步咧呢條路？ 即係佢話佢自己冇音樂嘅拍子，即係冇音樂感啦，個人啦。咁係咪即係冇音樂感嘅就係音樂止步？係啦， 都唔係啊！我覺得音樂即係由幾多歲嘅年紀層。年齡層都 同埋會唔會阿 Mandy 會唔會有人真係完全音樂盲嘅咧？即係完全，即係你點樣教會會唔會有呢啲人嘅咧？其實 有啲係弱啲嘅，可能你嗰個音感啊，或者你係嗰、那個對音高嘅敏感度都會低啲。但係音樂其實變化好大嘅，我哋係可以有一啲係佢可以創造佢自己嘅音樂嘅一樣，同時間都係咁我覺得學音樂又唔會話有分呢一啲嘅障礙， 同埋我覺得就算你有音樂嘅即係 inability 啦，唔夠人哋咁好啦，都試下咯。 系啊， 都試下咯，係 啊，或者慢慢會好啲咧。 佢可以好 enjoy 嘅，有啲小朋友好得意噶，佢可能係未必係你認為佢彈得係好好嘅，但其實佢係好 enjoy， 好 enjoy 佢自己彈緊嘅嘢嘅。你係都你見到佢，你會覺得呢個小朋友真係好好，佢真係好中意音樂，唔係話佢叻唔叻，做得好唔好。 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家長同埋小朋友一齊學，會唔會好啲嘅？即係配合翻陪住佢學啊，陪住佢練琴，係咪即係有家長嘅嗰個叫陪伴或者 support 會好啲㗎？係 啊，呢樣嘢係非常之好嘅。 嗯， 係啊，即係好過即係有時候有啲家長，因為我唔打機嘅，我見到有啲爸爸朋友都有時間唔中同啲仔女打下機。咁有時候我同我仔啊，或者同媽咪一齊去 jam 下歌咧，其實係。是好 好嘅親子活動， 真係好旺嘅，真係好旺嘅， 好咁。所以咧，我相信唔係淨係帶佢學琴，學咗或者你睇埋佢點樣彈啦。如果最好就係爸爸或者媽媽啦，都識彈下嘅，咁啊陪佢一齊玩啊，係咪 Mandy？ 即 係 會有爸爸媽媽 involve 咧參與咧，會成件事會更加好。 係啊，有時小朋友可以做埋小老師，真係教翻媽咪，可以彈得啲好簡單嘅歌啊，咁就可以一齊做到係好開心嘅事嚟嘅。 好啦，咁今日多謝曬，咁呢個其實即係叫咩？精神食糧啊，音樂嚇、 啊、 永遠就係一個陶冶性情係非常之好嘅。咁希望咧你哋繼續為更多嘅家長啦、小朋友帶嚟更好嘅課程，好嘛？好，再一次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多謝曬 嚇。好啦，咁樣12:30之後咧，我就會喺呢一個片段人間嘅，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間咧，都係點講咧？如果喺今日嘅假期嚟聽咧，就大家就可以啊落足心機啦嚇。 指引啊， 唔使嘅，都唔係太咩嘅嚇。好，咁啊講下今日天氣先啦。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天氣炎熱，有幾陣嘅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嘅。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嘅偏東風，稍後離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系骤雨。呢排咧食完呢一个月饼之后咧，个天气好似都唔系太秋天咋？你冇嗰个感啊？小葵有冇嗰个感觉啊？有冇啊？ 不过咧，其实咧都就嚟，应该听日嘅话就系秋分啦。系啊，所以其实我谂即系虽则系嘅夏天，你觉得佢就找住呢个夏天嘅尾巴嘛？我哋而家大家系咪？ 即系而家系条尾嚟嘅。 系啦，条尾嚟嘅啫。 希望啦，因为仲系好热啊，好热天气几个迎新下我先咧。12:30嘅新闻同埋交通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有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中央传达信息，希望发展商协助解决房屋短缺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 樂見有更多私人發展商參與公營房屋項目，認為當局可以考慮研究讓發展商同社企合作，提供廉價資助房屋，甚至類似房協的月類屋邨單位給特定人士租住。招國偉在本台千禧年代提到，期望政府加快公屋流轉，例如公屋富戶無需繳付額外租金，而是協助他們儲起有關款項，日後用作購買資助房屋。他亦建議重設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研究延長資助房屋轉售期限制到五年。另外，地產代理集團創辦人施永青在同一節目認為，中央無理由拿地產商開刀，將他們逼埋牆角，認為中央打壓地產商的講法言過其實。新冠疫苗即日籌安排今天起擴展到所有合資格人士。在其中一個疫苗接種中心，有市民說因為見擴大相關安排，趁放假來打針。另外亦有今日攞籌的市民，屬早前已符合用即日籌的群組。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建議政府善用疫苗中心剩餘能力，在冬季前為高危人士接種第三劑疫苗，加強保護。有工會收到大約80名被蘋果公司解僱的員工求助，聲稱公司以他們涉嫌從體檢等福利計劃獲取贈品，屬於欺詐行為而被解僱，指超過200人受影響。工會質疑蘋果公司因為經濟理由裁員，正協助部分人入禀勞資審裁處追討。有被解雇的員工說，過去幾年參加公司的體檢計劃，到去年有第一批員工被指透過計劃每年獲得相當於幾千元至最多15,000元的贈品，是屬於欺詐，繼而被解雇。他曾經以電郵查詢公司，指他涉嫌違反業務行為，但並沒有解釋。協助他們的工聯會引述數據指，過去兩年蘋果在大中華區的銷售下跌20%多，而累計被解雇的香港員工估計相當於總人數20%，令人懷疑是裁員彌補虧損。一名23歲男子在葵涌一座大廈墮下死亡，警方調查期間以涉嫌販毒罪名拘捕3名女子，她們分別是死者的女朋友和朋友。警方懷疑墮樓男子在石蔭路一座大廈的天台墮下，她當場被證實死亡。警員其後在現場附近截查3名女子，並在事發大廈一個單位發現一批毒品，案件由重案組跟進，暫列作販毒及有人從高處墮下案處理。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茶果岭道有工程嘅，咁现时来回方向咧，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咧系分阶段啦，系有封路措施。咁就系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咧系有封路措施嘅。咁另外啦，秀茂坪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啦，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封闭。就系秀茂坪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咧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都还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方向中环、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想找你闲聊，近况书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目送你于这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留恋系多一刻也别散。想跟你沿途美景都一起。 片段人间，网友 咦，大佬放工啦？ 系啊，咦喂，你咁早嘅，今日冇堂啊？ 嗯，今日得两堂啊，有一堂个教授病坏，所以早咗翻嚟。 唔怪得你啦，又打机 咩啊？你唔识你细路啊？我唔中意打机噶，啱啱咧同个网友倾紧偈啫嘛。 女仔咧？ 是啊， 女朋友啦，咁即系 咁又未至于嘅，网上面识嘅。几啱倾咁咩？ 嗱，话是话啱倾咧，就唔该你啊，约佢出嚟倾下偈。话是话，你都大学依一 free 三年班啦、啊，当年你大佬我啊，大学一年班啊，已经追紧几个啦。 哎呀，大佬啊，你又唔你唔系唔知道我噶嘛？我份人咁低调，我又怕丑、啊，面对面嘅时候咧，我真系唔知道应该同佢哋讲啲乜嘢。诶、哎、嗱，但系隔住个电脑 mon 咧，我就真系大把话题啦。 喂，我叫翻你大佬啦！人唔可以永远活喺个电脑里面噶，真实嘅生活咧系需要有真实嘅爱情。听我讲吓，得闲约佢出嚟倾下偈。你咁大个仔，应该拍下拖噶啦。 系啦，得啦，知道知道，得闲先咯。 好啦，咁唔阻你啦。 好啦好啦好啦，继续同阿 May 倾下偈先。啊，得，喂，唔好意思啊，啱啱做紧嘢啊。 你哥哥翻咗嚟啊？ 咦，你点知嘅？ 你讲过你同哥哥一起住噶嘛？而家又系放工时间，我咪撞下啦。 哦，系啊系啊，头先咧同佢倾咗一阵，其实都有提到你嘅。 佢系咪叫你约我出嚟呢？ 哇，乜你好似咩都知咁嘅？我几乎以为头先你企埋喺度啊，你听佢讲咁啊。 我聪明咯，通常男仔都系咁嘅，唔会甘于净系隔住个电脑倾偈。不过我反而觉得咁样几好啊，可以真正倾下心事，唔一定要去一啲人多车多嘅地方先至叫做拍拖噶嘛，系咪？ 诶、哦，其实我哋而家算唔算拍拖咧？ 你话咧？ 我觉得有啲似咯。 我话唔系咯。 吓、啊？你觉得唔似拍拖啊？ 我意思系，我哋唔系好似拍拖。是直头拍紧拖啊！ 啊，系啊，系啊！阿妹真系一个善解人意嘅女仔，同其他女仔唔同，佢最特别嘅咧就对我一层好深嘅了解。啊，我生活习惯啦、喜好啦，佢好似好熟，了如指掌，好似识咗好耐咁。但其实我哋连面都未见过噶，系咪好奇怪呢？阿 May 啊， 嗯， 你呢排忙唔忙啊？ 麻麻地啦，做咩啊？ 哦，冇，想约你出嚟行下街睇下戏啫。 我咪讲过唔想去一啲多人嘅地方咯。 哦，咁啊，一系去公园或者郊野公园啦，嗰啲咪冇咁多人咯。 梗系唔系啦，啲人而家惊咗个病，个个都去晒公园同埋郊野公园啦。 哦，咁又系。不过呢，我真的好想见下你、啊。 咁啊，又系咁啊，我嚟探你啊。 啊，好啊，几时啊？ 得闲先啦。 得闲先，通常讲得闲先嗰啲就呃人嘅，你系咪呃我噶？ 我点会呃你、啊？ 不如咁啦，就算未可以出嚟，你 send 张相俾我睇啊。 你鬼马啦！你而家系惊我原来生得好丑样嘅咧？ 唔系，你把声咁好听，点会丑样先得噶？我想知啫嘛，唔该你咯。 声靓嘅人个样未必靓噶噃。 我唔信，我要睇你 send 俾我咯，俾张相我睇下啫嘛，又唔会对你有咩损失，好唔好啊？ 又好。 大佬啊， 系 你睇你自己手机啊，我头先 send 咗张相俾你。 咩相啊？睇我 靓唔靓 ？OK， 我得个女仔几清秀。 系啊， 我就系你话呢排成日同佢倾偈嗰个。 系啊，我网友啊。 唉，都叫你约佢出嚟啦，净系对住张相有鬼用咩？ 系啊，约紧噶啦， 唔好 催我啦。 你听我讲。第一个印象好紧要噶，你千祈唔好咧，好似而家你咁样咸湿湿、猥猥琐琐咁。 我而家边系咸咸湿湿啫？ 你猥琐嘛？嗱，起码拍多几次拖先至，你明嘅 咧？你就真系咸咸湿湿啦，讲呢啲嘢，你定啦，我仲怕丑过佢啊！今晚呢佢话嚟探我喎、啊、我真係好紧张呀。阿大佬呢好识做嘅。佢话唔想阻住我哋。佢话今晚去女朋友屋企过夜。哇今晚成晚得我哋两个。虽然我唔应该咁諗但係我又不停咁諗就係话今晚呢会唔会有啲咩好嘢发生呢、啊、大家大人。咦、哎、呀万一一家有事。整咗个 B B 出嚟咪死？我会唔会谂得太远呢吓？谂多咗，谂多咗。正当我好心急等紧佢嘅时候，啊，大佬打电话嚟会做咩呢？喂， 喂，我啊， 哇，你头先你唔去咗女朋友屋企啊？你唔好话俾我听，你而家要翻嚟啊？你 唔好 翻嚟啊！ 唔好嘈住，唔好嘈住。 咩事啊？ 讲件奇怪事你听啊！ 奇怪咩事啊？ 头先我俾你个网友嗰张相个女朋友睇啊，我女朋友睇完之后呢佢话见过你个网友啊， 佢识佢噶？ 佢话嗱，你听我讲下，佢话呢个女仔咧系佢个师妹啊。不过呢个 point 都唔重要，重要嘅你听住定啲嚟。我女朋友话佢已经死咗啊！ 你讲咩啊？佢点会死咗啊？佢慢慢同我倾偈， 唔单止系咁啊！你知唔知啊？佢死嘅地方就系我哋屋企啊！ 你系咪傻噶？你唔好搞烂 get 啦！我等紧佢嚟，你讲埋晒啲咁嘅废话。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系咁嘅。其实有啲嘢我一直都唔敢同你讲，就系、是、怕你惊啊！我未租呢间屋之前咧，个 agent 都同我讲，佢话曾经有呢度有人喺度烧炭。不过我见咁平租，话知佢啦。我女朋友原来识得你个网友噶，话佢之前呢就系、是、住喺呢一层大厦，因为同我屋企人嗌交，一时睇唔开就自杀死咗啊！ 我唔信，人有相似啫嘛，死咗点倾偈啫？唔可能嘅。 OK， 嗱，希望系啦，你自己小心啲啦吓。 冇事、啊，咁大个人，识照顾自己嘅，你唔使担心、啊。 咁好啦，拜拜。 虽然我个口话冇事，但听完佢咁讲，我心真系有啲惊惊地。突然之间，电脑嗰度打咗行字出嚟，系佢啊，佢话 我嚟咗啦。 嚟咗？你而家喺边啊？你系咪喺我屋企楼下？ 唔系，你抬头望下， 我有一种不祥嘅预感。抬头一睇，啊，有个长头发嘅女仔由个天花板倒掉咗落嚟。佢苍白嘅面望住我， 喺度笑啊！ 终于见到我啦，开唔开心啊？ 头先唔记得提啲细胆啲唔好听添吓，因为今日呢个故事 系啦，要家长陪住吓， 希望冇吓亲啲放假嘅小朋友吓。啊，咁啊，假期继续愉快，好冇？继续享受呢一个假期，开心地。我哋听日喺十点钟。 不过都要讲嘅，就是、要多谢大家咧，对于我哋片段人间嘅支持嘅， 系啦， 同埋咧就要以正视听咧，就系、是、其实琴日咧就有好多朋友以为嘅就系你没有好结果，我哋嘅片段人间琴日嘅古仔咧系出自我嘅手笔，并非系，系因为咧就我哋要多谢嘅就系杜文蔚啦，我哋嘅好姊妹啦，其实系出自佢嘅，佢嘅手笔之外嘅话，琴日咧坦白讲， 精彩演 出。好多朋友都好中意我哋嘅片段人间吓，咁、多谢大家啦！今日呢一个嘅话咧，我多得你唔少啊， 多得你唔少。 琴日你 send 俾我嘅时候，我自己喺屋企，跟住我自己一路睇嘅时候，你都见到我留俾佢哋话，个剧都好得人惊噶，咁、样 个背脊好寒， 系啊，阿杯龙啊， 杯龙好寒， 杯龙啊， 系 啊，杯龙好寒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唔会吓亲大家。 啊，33度真系吓亲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66%。听日星期四10点。 再同大家喺我哋嘅风 show 发布人再见面啦吓，好地个享受今日余下嘅假期啊！再祝大家假期快乐， 耶！拜拜。 但信念仍在。